的理解都不同。在疫情风险可控下，将限制措施尽量减少，不会再去讨论是零加几。对于一些相信是重要的经济活动或者国际盛事，当局会有针对性的方案。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在报章撰文表示，现时实际上已经差不多等于零加零，而不可以直接称为零加零，是为了顾及内地的观感，以更好地和内地入境安排相衔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广阔云带亦都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一两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的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0公里；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香港电台呢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592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91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39.34，瑞士法郎0.945，加元1.328，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187，欧元对美元1.035，澳元对美元0.67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44美元，卖出177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大嘥鬼，等我来教下大家点做真正的识食 KOL 啦，是珍惜个识，记住食物断离舍，断住对食物有过多的欲望，食得晒先好嗌，离开餐台前要食晒啲嘢。舍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收集到的厨余会在 OPEC 转废为能。食物断离舍，即食咪嘥嘢。 晨啊，各位听众啊，六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两个频道啊，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权豪小白咧都已经坐咗喺度噶啦吓，咁啊望到嗰个嘅叫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啊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早上，啊望一望咧就系望埋日历咯，咁啊今日几多号啊？11月16号，咁啊农历嘅10月23。时间咧都过得好快吓，眨下眼咧，即系11月都已经嚟到一半啦，啊，啱啱一半啊，多偏少少咁样啦，跟住到12月啦，12月跟住就去到20号松啲咧，大家都又已经即系啲放假心情都翻晒嚟噶啦吓，咁啊，所以而家咧呢段时间就 keep 住呢一个工作嘅情绪啊，做好自己每一日嗰个嘅工作啊份内事，咁啊可以。更加咧就心安理得去到享受假期，所以而家呢个时候咧，继续加油系啱嘅吓，努力啊！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之间咧会有好多嘅预期啊。咩叫预期呢？即系例如可能朋友嘅啊，我预期你会帮我啊，帮到边一个嘅地步嘅。例如同事嘅啊，我亦都预期你会做到乜嘢成绩俾我嘅啊，甚至乎调翻转嘅，同事亦都会预期啊，我嘅老板会有啲乜嘢咧系可以做到俾我嘅咧咁样。好啦，家人都一样会嘅啊，一样会去到有一个嘅预期嘅。例如父母啊，我都会预期自己嘅小朋友考试读书嘅成绩会系点样嘅，我预期佢会咁样。其实调翻转又系嘅，啊小朋友啊仔女亦都会预期爸爸妈妈咧。是会怎样锡我的、啊、我都预计他这个玩具我都没黐牙的了，实食没黐牙的了，不会甩拖的了，他都有预期的。有时候当预期不凑效的时候，例如、啊、我都想住小朋友都想住，喂我都几次100分了，我预期会有这份礼物，啊怎知没落空，也都会带着一些 很失望。相对来讲刚才所讲的每一个角色呢，在他的预期的一个计划入面，但是如果得不到相应的结果呢，其实人总是难免咧会感觉得到相当之失望，所以有时人同人之间嗰个嘅预期咧，我哋不妨咧就唔好成日用自己嗰个间尺嗰把尺噶，去到度人哋嘅预期俾我哋系啲乜嘢，只系咧做好自己，换言之嗰把尺咧就放喺自己嗰度，谂下自己喺对每一个人上边，喺对每一件事情上边有几多嘅付出，不问结果咁样去到做嘅话咧，啊你发觉原来呢一种人咧系最接近成功嘅企业家。当他不问结果去到本住良心去到做好他自己公司的营运啊，做好服务他的客户的一个对象啊，一个心态啊，亦都做好自己作为家一份子的一个本分一个尽责的。不是好理啊到底他会怎样回报呢，这种人呢往往得到的是最多。你又想不想成为得到最多的人呢？ 这当雪花，是场甜蜜旅，分我甜蜜吗？如从前无法碰到这个他，和男朋友又变出恋爱吗？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望一望个钟啦，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七分咁啊，出边室外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84%。头先揾嚟一首歌曲咧，嚟自薛凯琪嘅《男孩像你》啊。咁啊，見到咧，其實喺香港建造業今日咧，亦都尋日嘅時間啦，亦都有一個咧，就叫起動禮。咁啊，叫咩咧？叫做看見建築嘅建，看見未來，觸及生活。咁啊，建築嘅觸咁樣。咁啊，計劃咧就集合建造業界不同個別嘅精英啦。咁啊，推出一系列啊，同公眾互動嘅推廣內容同埋節目嘅。啊，點解 Coffee Time 要揾嚟講下咧？咁樣，因為佢哋務求咧，就希望市民大眾更加了解呢個建造業嘅專業。咁啊，貢獻同埋前景，咁啊，同時吸引咧年青專才入行，咁啊，創造香港建造業嘅未來咁講。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即係就算我細個嘅時候咧，佢哋都有從事呢個建築業嘅一啲 uncle 啊，或者有啲前輩啊，咁啊，其實佢哋都係做建築業嘅。咁啊，聽佢哋傾偈咧，即係純粹分享嘅時候，嗰、那個口吻咧，哦，都覺得幾厲害喎！啊，呢條橋咧，我都有份起㗎，嗰陣時咧喺條橋上面啊。行嚟行去啊，發生過好多唔同快樂嘅事情啊，咁樣咁啊，聽落去咧，其實都幾犀利，即係一個又一個大型嘅建築咧，佢都係有份建設咧，嗰個感覺啊嚇，都相當豪邁。好啦，咁啊，佢哋咧即係機構啊，為咗吸引年青專才咧加入建造業啦，咁啊亦都宣布啊，會喺計劃之內舉行咧就12場嘅一個大師建談講座同埋實地考察嘅活動，咁啊等專家啦，咁啊就多個嘅公營建築啊。呢啲嘅項目咧，就同嗰啲學生咧就多啲講解，咁啊同佢哋咧就了解一下咧，到底建築啊嗰個嘅範疇係啲乜嘢咧咁樣，

睇翻以前春秋时期嘅时间，咁啊强大嘅齐国嘅出兵侵犯鲁国，咁啊鲁庄公啊带埋啲手下嗰啲将领一齐咧就喺呢个齐军前面布阵，布阵啫喎，布阵就冇话打噶嘛，系咪？咁啊布阵啦，企晒喺度唔打，咁啊大家似即系一个胶着嘅状态。好啦，咁啊，梗系啲将领喺度讲啦。齐军咧，咁啊已经打晒鼓咯，咁我哋仲唔迎战嘅？好啦，佢其中一位将领咧，阿曹大将军就话：啊，主公，千祈唔好心急，千祈唔好心急啊！好啦，跟住咧，等到齐军啊，嘣嘣嘣，啲雷咧，嗰啲鼓啊，都打咗三次啦。咁啊，曹大将军咧先至发令：，哎，好啦，而家咧就进攻，打打咁样。咁战斗咧都结束啦，结束嘅时候，老庄公就问翻呢一位曹大将军：，哎，点解咧就要吓要等呢一个嘅鼓声嗰几次啊，先至去到进攻咧咁样？啊，大家听过呢个成语啦。讲埋个故事先，曹大将军就话啦，其实打仗咧做任何事情都系一鼓作气啊，好紧要嘅，咁啊即系最旺嘅。打第二次嘅时间咧，那个士气就差咗啲啦。打第三次嘅时候咧，佢哋都喺度谂打唔打噶。是不是来的这样。当他们的士气去到最差的时候，那我们才呢去到响第一次的鼓声，那么令到我军那个的实力呢就可以保持得最旺盛，去到跟他们呢就挑战得最好，那么叫胜利的机会呢也都会最大。一鼓作气嘛，那他们都是凭着就是叫做旺气烧到最强的时候啦，就可以做到这个的效果。应用回其实今时今日我们很多时在工作和学习上面呢都是讲究呢就一鼓作气的。去玩都是的喎。去玩有阵时谂住，哎，我哋而家去玩啊，咁啊，一家人去玩啊，成班朋友去玩啊，系第一下咧去玩，那个心情特别旺盛嘅。跟住等下呢、這个，等下嗰个咧，迟迟都未出发嘅话咧，咁你就发觉好似都真系闷啲啊，甚至乎玩都系噶，去玩嗰个意欲咧，都好似已经低咗，又系嗰个对个期望咧又少咗啦吓。咁所以咧，一鼓作气喺我哋其实个工作上面成日咧都可以用得到。鼓咧就系指嗰个敲响嘅战鼓。作咧系指振作，气啊指勇气、士气。当呢一个嘅雷啊打第一次嘅时间咧，就表示啊，我哋就用最旺盛嘅士气去到咧就做到啲事情，咁啊可以话系事半功倍啊，一口气将佢做晒佢，千祈咧就唔好拖。咁啊，希望你嘅工作咧都系唔拖嘅，啊做好自己嘅工作，一鼓作气做完佢，一鼓作气咧就可以去玩，咁你嘅生命咧就可以多姿多彩啦。 穿就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觉烦忧，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答应定是我错，有没有变咗死春，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答应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 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啊，吓揾嚟双重标准 Michael C 嘅一首歌，23度嘅气温啊，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6: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据报波及邻国。波兰传媒报道，有导弹落入波兰境内，造成两个人死亡，另一个邻国摩尔多瓦大片地区停电。波兰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及国防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政府决定提升部分军事单位的战备状态。波兰是北约成员国，波兰总统杜达分别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同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说，最重要是查明事实，确定导致爆炸的原因。美国五角大楼说，将调查导弹落入波兰的报道，暂时无法证实。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将提出同在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欧盟国家领袖举行紧急会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之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不拒绝和乌克兰谈判，拒绝谈判的是乌克兰，而基辅提出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条件不适当亦都不现实，如果乌克兰拒绝谈判的时间越耐，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拉夫罗夫说，20国集团峰会宣言的准备工作接近完成，俄方提议在最终文件中体现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他批评西方企图将峰会宣言政治化，加入谴责俄罗斯的措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透过视像向峰会发表讲话，提出恢复和平的多项建议，包括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等。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乌克兰无法亦都无意展开谈判，俄方将继续通过军事行动实现目标。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说，非政府团体在地中海救起的234个寻求庇护人士中，当局已经拒绝44人的申请，他们将会被遣返原籍国。难民救援船海洋维京号不获意大利批准进入港口之后，上星期五获准在法国讨论港靠岸，结束多日海上漂流，事件引发外交纠纷。达尔马宁在国会表示，44个被拒绝庇护申请的人在健康情况许可下将尽快被遣返，而随着审核更多庇护申请，可能还有其他人被遣送回国。为了报复意大利拒绝给救援船靠岸，法国暂停根据欧盟分配协议接收在意大利的3500个难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气温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个访问最紧要系咩呢？ 当然系人啦，不过好嘅受访者好难揾噶。 你错啦，只要有心，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嘅内容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智云小学分享访问佢哋校长嘅感受。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早晨，6:36嘅一个早上，应该系时间嚟到6:36，6:36唔系一个早上嚟嘅，唔好意思啊，应该系话23度气温嘅早上，而家嚟到6:36，你哋好啊吓，咁啊时间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一个早上，好啦，朝头早嘅时间，白元浩打俾你，打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发觉呢几日啲空气咧，我觉得都好似即系偏向有开始有啲雾霾，啲灰灰蒙蒙咁嘅感觉。 喂，呢天文台主任啊，咁你雾霾嘅天气咧，其实春夏秋冬边一季出现得最多噶？ 好似系比较冬季比较上多。 哦，咁反而我觉得开心吓、啊。咁证明而家系冬天啊嘛， 系、哦。 喂，我想问一问啊，主任，咁即系我而家仲着紧 T 恤嘅 呢个咧，嗱就同厄尔尼诺有关啦，即系同你有关啦呢、這个。 我唔系厄尔尼诺啊，我系尼诺啫，厄似嘅。 系阿尼诺啫。 阿双华咧，有冇留意咧？即系啊，你又应该未惯啊！即系年纪越大咧，你知唔知越唔惯一样嘢系乜嘢咧？ 系咩咧？ 俾人催啊！即系咧，唔想赶头赶命，快啲啦，快啲啦！俾人催促噶。 哦，咦，我都唔系好中意俾人催喎、 啊。嗱、啊，即系当然啦，任何人都唔喜欢俾人咁样催促住做嘢咁样嘅，任何人都唔中意。快啲啦，快啲啦！ 系啊系。 一听到咧，你个心咧就会好慌啦、啊，或者好猛震啦、啊、咁样嘅、但系年纪越大就越唔中意、唔接受呢一样咁样嘅提示。 哦，关键喺边度咧？ 我真系唔知道、啊，即系可能慢慢做啊，慢慢做咧、啊。即系见到啲举一个实际例子。过马路，咁有时候咧，即系我都会有阵时做啲咁样嘅事情，真系唔系讲只会拖阿婆过马路咧。咁、如果系佢未过马路，佢想过马路，但系你即系有阵时啲前辈们咧，专系拣自己想过时候嘅 moment 去过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明明红公仔佢嚟照过啦， 睇心情嘅佢哋都系， 即系睇心情。见到呢啲时候咧。即系我就会同佢讲，喂，哥哥或者姐姐，喂，阵间同你一齐过啊，即系叫佢唔好行啦。咁、如果有啲咧过咗一半，佢行得好慢嗰啲咧，通常我嘅做法就好简单嘅啫、我就唔会带佢行得好快，快啲过埋佢，即系嗰个公仔就嚟斩咧。 掹翻转头 都唔会、我反而同佢一齐慢慢行，然之后咧就示意俾啲车。即系又用如来神掌咯，即系要俾啲车，嗱啲车唔好开住，唔好意思。 咁但係咧都會同佢用一個好慢嘅速度行， 嗯， 就係因為我覺得真係前輩們唔可以催促， 嗯， 你唔可以話快啲啦，快啲，唔可以催佢哋做嘢， 嚇， 因為我自己都唔中意啦， 係啊， 咁但係我後生嘅時候咧，我都唔中意，更何況而家， 係啊， 係啊，即係越嚟越唔中意，哇，點解咧？ 俾人催嗰個感覺咧，好唔舒服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可能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事情安排緊，亦都可能有啲人呢冇嘢做咪催下佢囉，冇嘢做可能佢 ready 緊、 嗯、 心情呢其实都係要培养嘅，咁就我自己都好唔鍾意俾人催，咁但係呢、嗯、我就发觉由于呢我好唔想俾人催嘅关系呢，我宁愿呢就盡早将啲嘢俾晒啲人咁样， 嗯， 即係例如你知啦，举例啦，电台我哋都好多混音嘅工作㗎嘛，做乜成嘅。咁做 mixing 嘅時候咧，其實通常可能office 會有個 deadline 俾我哋嘅咁樣。其實我基本上咧、嗯，我一收到曬我啲 source 咧，我就俾咗佢哋嘅啦。有陣時好多時都係佢哋 deadline 一個星期之前咧，我都已經可以起到貨俾佢哋。咁我就覺得好舒服，即係佢哋要改嘅，要做咩嘅，佢哋可以同翻我講。然後我亦都有好多嘅走盞位，我就比較上中意咧，因為唔想俾人催，我就好早咁將啲嘢就交曬俾人。但我发觉有些人又不喜欢的、 嗯、 有些人又会觉得不如你 deadline 之前先给我啦，你这么早给我做什么呀、啊、真的很奇怪、啊、一样就用白样人、啊 啊、你的固然之我就很有信心啦、啊、因为你交亲的货都很快手完成了、啊、即又不是说快，有些人快来呢就很多甩漏的、 嗯、 你快来呢就全部齐整的，我又很有信心、 啊、 即 不要改嘛，因为改其实一样浪费时间， 是啊，即我好有信心。咁、 嗯、 但係即係又係唔明啊，即係点解要催人啦、啊 嗯、 有陣时呢催人嗰啲人又好奇怪喎、 啊。 即係明明佢又唔赶喎。 咁呢个好笑喎、啊、唔赶嘅但我催你喎、 啊。真係即係你仲話讲话有啲人呢就係、是。即系中意 last moment 先至收嘢咁样啦， 系啊， 有啲人咧，好中意一早收咗，但系佢又唔赶，但系佢又催你喎， 系、啊， 真系奇奇怪怪。 哇！呢、這个社会人生百态啊，呢、這个， 即系可能咧被催促者咧，可能就系一种咧觉得你系咪觉得我嘅能力不足啊，所以你催赶我啊， 嗯、 即系可能会有呢一种咁样嘅感觉都唔定嘅，所以就会衍生咗一种咧猛整啊或者唔耐烦嘅情绪出嚟， 嗯。是啊，小朋友都是不喜欢催的、嗯、我发觉屋企小朋友都是你跟他说快点啦这样。他们都是不好听得入耳，似乎这个 是人类的天性。 哦，那即是我们其实本身就是喜欢慢活的。 是啊、哎、你这个又是金句、哦 嗯。 其实人类本身是喜欢慢活的、哦。我们几时开始要这样催呢，就是被这个社会上面的制度、工作、要求的效率。去到令到我哋需要理性上同我哋讲要快要快要快，但系其实本身我哋与生俱来咧系应该慢活嘅。 哦、啊，咁就好啦，嗱，咁你唔好催我，我阵间大约九点五十分到翻到嚟。 哦，好 ，OK OK， 做香港时台咁样就啱啦。 好，咁我准备一下先啦，而家。 哦，好啦，一阵翻嚟倾， 一阵翻嚟再倾，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嘅晨光百科咁啊，23度嘅气温底下，我哋睇下，其实有啲人咧，佢哋系唔可以食面粉或者蛋嘅，即系可能海鲜啊，你听过啦，敏感啦。啊，面粉同蛋点解咧？啊，原来都系同敏感啊系有关嘅，因为佢哋嘅免疫力对于食物咧，可能特别某一种嘅食物，今次咧就讲面粉同蛋有强烈嘅作用，造成过敏嘅情况。身体咧就具备防止外来细菌或者异物入侵的免疫机制噶。咁如果呢个免疫机制太过犀利嘅话咧，对身体会造成不良嘅影响。呢啲咧就系叫做过敏啦。过敏源啊，即系过敏嘅原因啊，进入咗身体之后啦，身体咧就会产生对抗呢啲过敏源嘅抗体。 抗体咧同一啲叫做肥大细胞结合，咁如果过敏源依附咗喺佢哋嘅身上面嘅时候咧，就会引发出咧就系过敏嘅反应，释放出咧就系组织胺。一部分嘅人啊，咁过敏源咧就系面粉同埋鸡蛋等等嘅特定食物，食咗之后咧就会产生咧就可能嗰啲譬如好似麻疹咁样嘅，又或者发生咧就系严重嘅呼吸困难嘅症状，严重嘅时候甚至乎咧就会丧命噶。所以咧，当一去到一啲嘅情况，例如花粉嘅季节，可能有啲人咧会对花粉系好容易咧就会过敏嘅。有啲人咧就会对海鲜咧就会特别过敏嘅。我自己都有啲朋友咧，其实佢对于贝壳类啊特别尤其敏感，甚至乎咧就系用贝壳类，譬如做咗个汤底咁样，汤底都唔得嘅，即系直接接触呢啲贝壳类咧都唔得嘅。咁佢同我讲啦，佢嗰个过敏情况咧算系偏系严重嗰只，所以佢每逢去到餐厅食饭咧，佢都会好认真去到问一问。那个送菜入面到底会不会一些贝壳类的食物，试过有几次呢，甚至乎连埋一些餐厅的朋友啊，原来都不知道原来他们这个贝壳这个汤底加了贝壳类的一起咬剂的。一食呢就出事了，一食呢他原本都很俊朗的啊，真是瓜子口面这样的，但食完之后呢，哇，即刻变成猪八戒猪头这样。一红色，块面好多一点点咁样，情况咧就系肉眼睇得出咧，都颇为严重。去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啦，咁佢就同我讲翻啦，第一时间咁咧就会即刻去急症室。佢话去到急症室，佢都讲笑咁讲，去到急症室嘅时间咧，咁通常啲医护人员目测佢咧都会即刻分流去最严重嗰个界别。佢话系的，而且佢如果唔即刻诊治嘅话咧，系有机会头先讲过啦，影响到你嘅生命嘅。所以咧，佢咧就会即刻咧就被安排到咧去急症室嗰度见医生啦，然后就打一啲嘅针啊，去到咧就将佢过敏嘅情况咧就消退嘅，咁佢咧就可以得以安全。咁啊，当然啦，佢每一次食物嘅即系选择食物嘅时候，佢都分外小心嘅。咁如果你话喂，我好似突然之间最近可能身体有啲改变咗啊，开始对某一种嘅食物咧产生过敏嘅情况，但你又捉唔到佢，净系知道硬系好似有啲过敏嘅情况咁样。咁呢个时候都要征询翻医生嘅意见，由医生咧喺你每一日嘅餐单上面开始咧就慢慢捕捉到底你过敏嘅食物会系边一种。因为每一个人咧都系不一样嘅，咁但系要捉到嗰个食物咧，就好似用啲叫做筛除法啊。你今日食咗啲乜嘢完全冇问题，咁即系呢几只咧并不是。到你开始逐样试嘅时候啦，你就会慢慢揾到你身体个过敏嘅源头到底系边一度，从而咧喺你嘅餐单上面咧就可以多啲唔同嘅选择啦。可以，譬如我对鸡蛋过敏嘅。咁我食嘅食物咪唔好要雞蛋囉，咁我嘅早餐咪唔好去到选择有雞蛋㗎囉。所以每一个人呢嘅情况都係不一样嘅，咁就遵从返医生嘅指示去到搵返嗰个过敏嘅源头。如果知道咗之后呢，咁你又唔好去刻意去食喎。咁但係人呢，我听返医生讲啦，人呢有阵时候会有啲改变，因为我哋成长嘅时候呢，身体都会有啲改变嘅。可能你会突然之间对某一种嘅食物係有过敏，又会突然之间对某一种嘅食物呢是冇咗过敏嘅、哦，咁所以呢啲咧都系要识得咧，懂得明白咗佢之后咧，咁咪因应住各样嘅嘢去到改变自己嘅生活习惯，咁样嘅话咧就系最好啊，保障自己安全同埋能够吸收均衡营养嘅最好嘅方法嚟嘅。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朝醒觉是像变空，你看我羡慕 听众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流过。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 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受惠现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留。 早上的6:51，找来这首的音乐作品，来自谭咏麟加上严明熙的明天仍要继续。这些旧歌翻唱的时候又有第二种的味道，第二种的可听性。早上的时间我们有 KOL 系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QL 继续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上嚟噶。嗱，咁我哋有呢一个五个徽章啊，诶，攞四个咯。 系啊， 上次嗰个就人际关系， 系啊， 系咪先？跟住之前有啲譬如意思啊、成功啊嗰啲都攞咗啦。而家 last 一个咯。 系啊。 啊，咁啊，攞咗啲乜嘢就可以集齐呢五个成功襟章、快乐襟章呢？ 是啊，在这个摩天轮上面呢，或者一个正向，即虽然你说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又不是说只是它即是一个好像独大这样啦。就是我们成日都小白请我上来呢，都是讲一些关于情绪的东西啦。 是啊。 是啊，咁所以呢其实第。 你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啊、第五个贴纸呢是一个 P 字来的。 P? 是啊。 P P 就是一个 positive 啊，系啊 ，P 有好多意思噶嘛，就是好紧要啦，因为情绪咧。前面要加一個 P 咧，就是一個 positive 嘅 emotion 咧，正向嘅情緒咧，係 加好， 係我哋今日想講嘅喺個幸福摩天輪上邊嘅一個重要元素嚟嘅， 正向嘅能量啊， 即係我哋邁向幸福人生啊，一個重要嘅一個元素啊。咁、而喺正向，即係一個正面嘅情緒裏邊咧，我哋有三樣嘢咧，即係喺呢一度可以同大家講下嘅，要有啲咩學習同埋提醒咧。或者怎樣才可以去到叫做正面的情緒呢、樣第一件事呢，就是我們之前經常都說，我們經常要說學懂感恩，一件事、學懂感恩， 哎呀，天天都在教 score 了、這個、 是啊，很重要。第二呢，就是說我們要抱持一個樂觀、是啊，即是我們、早一段時間坊間都很流行說樂觀感的、就是這個樂觀、第三件事呢，就是常存希望、 我又經常希望、 啊、我們又即講一下這三件事，我畫了一個公仔給小話看先，就有三件事就會有一個開心， 變成 Happy Face 就好像兩隻眼加個鼻 哥一個鼻 哥跟著 有 個 笑，你有時候這三件事就好像個太陽一樣、首先講一下感恩，這個由小朋友小小個，剛才你說你都要教一下 Scott、即 是 小朋友開始就話要學好感恩，咁感恩咧，即係喺呢一度咧都有講話，可以提議咧，原來有感恩有一個行動四部曲嘅，咁我又畫咗啲公仔出嚟啦，咁咧。第一樣嘢咧就話我哋從眼睛開始先啦，佢有四樣嘢，點樣去啲四部曲咧去講感恩咧？有眼睛啦，有腦袋啦，心啦，同埋手啊、 手啊，原來 係啦。咁 眼睛是怎样呢？你都要，我就会说 你要找好东西、啊、你要懂得他用眼睛呢去找 从一个感恩的角度呢去找到自己拥有一些值得感恩的事情和即是会发生的事咯、 啊、 首先你要找到才行嘛、 啊、 用着眼睛去 search 咯、啊雨后是会有晴天的， 雨后阳光、啊， 雨后阳光啊嘛，咁所以咧就你都要睇到先得噶。如果你唔系就停留咗喺落雨嘅时候咧，你就睇唔到嗰扇蓝啊。 嗯， 见到嗰扇蓝就话你头先讲嗰四部曲咧，我眼睛我首先要揾到啦，系、 嗯、 啦。咁所以第一样嘢，大家就要学习用。要去找一些好的、嗯、 找一些自己想要的東西 值得感恩即、就是你擁有 的在哪 裡 你要看用從感恩的角度你看到自己擁有的東西是第二剛才說腦袋、 嗯、 腦袋 是怎樣用的呢腦袋 就是 用來 看到一個獵物之後想一下怎樣去到享受它想一下怎樣捕捉它想一下怎樣去到得到它是不是呢 除了之外呢就得到之外呢、啊、你的腦袋是再進化的時候你要懂得反思的是的你不只是去用來處理那個叫電腦你這個是人腦來的或者不是其他動物的腦那你要懂得去反思呢究竟咦人家對自己、啊 嗯、 有沒有一些付出、 嗯、 我要懂得感恩的所以你的腦袋是要用來想 反思 時時刻刻去想想有沒有人對自己是有付出的 是 那你就要知道懂做了是的那懂做是什麼呢就用心來做的 嗯 系啊，咁我哋头先讲话眼啦、脑啦、心啦，咁当你有人对自己付出啦，咁你亦都要用心去发掘翻即系人哋嘅好处嘅时候咧，你要做一啲嘢噶，即系你要去话翻俾佢听啦，欣赏翻佢啦，同埋你成日要记住喺脑袋啊呢、這个人，即系你要由心而发去欣赏。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我欣赏小白有一啲嘅地方噶嘛，譬如佢做嘢好认真啦、啊，系啦，佢会好帮人啦、啊，即系我谂有阵时小白嘅朋友或者其他人，即系你都知道啊。如果有阵时揾小白帮手咧，佢都会即系如果佢可以嘅话，都会帮到一啲忙嘅咁、 嗯、 样。咁所以你要由心去欣赏你身边朋友嘅嘢咧，即系同埋你要常挂住口边要赞佢咯， 系、嗯、啦，都系嘅，系咪？唔系交流噶嘛，咁人哋帮咗你，多谢下人都要嘅。呢啲教细路仔都系咁教。 就是真的这个是内化的 是吗 是啊即是我们讲现在容易嘛我们有嘛。 不过我哎呀你讲得啱我啱都想讲其实可能有些人真的由小到大没有接受过这一类型的教 提醒 是啦提醒。那变了很多东西呢小孩子都是的有些小孩子你见到可能其他小朋友接受了一些得到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嗯、可能奖赏或者礼物呢他们是觉得理所当然。咁呢個理所當然令到我覺得，咦，原來呢個世界都已經係有唔同嘅人喎。有啲人係會識得 say thank you， 有啲人係真係覺得哦，好似奉旨咁樣喎、 嗯。我諗呢個係不斷都要提醒啦，即係感恩嘅行動咧，無論去到幾多歲咧，當然由小朋友少少個細細個就已經學就最好啦。咁、 嗯、 但係我到我哋而家大個咗啦，我諗都要温故知新去話俾自己聽，其實有啲嘢唔係必然嘅，因為、嗯、即係你坐享其成太耐嘅時候咧，即係真係覺得好似理所當然嘅時候就唔係咁好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提醒嚟嘅。咁第四頭先話用手啦，就係話咧心動就不如行動啦。我哋有心就要用手啦。 咁點啊？ 譬如你真係覺得，或者我會諗起一啲啱佢，我會買一啲禮物俾一個對我好嘅朋友。咁、嗯、呢個都係。你去表达你感恩的一个行动啦、 嗯、 甚至乎你想回馈社会的时候呢讲紧感恩就回馈社会嘛、 嗯、 那你有能力你可以买支旗又得啦、嗯、去捐款啦、 嗯 做 义工啦身体力行又得啦 甚至乎你去卖旗啦你除了卖旗之外你可以卖的嘛帮手去卖旗啦礼拜、嗯、六星期三咁样咁、嗯、就出你嘅力咯、 嗯 啊、总之就是行动咯 是有好多方法嘅都可以令到我哋得到呢五个嘅襟章噶咁大家可以听完今集啊，觉得之前嗰啲 miss 咗嘅又可以再上网听翻，系咪？ 强化咗噶，应该 强化咗噶啦，系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捉到呢啲荷兰水蓋啊，幸福嘅荷兰水蓋。 Yes. 好， 唔该晒 Cycle，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赛播放国歌时冇出错，但喺第二站出错，呢一点系调查范围之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一道广阔云带亦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两阵微雨，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最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喺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CIBS 人人广播，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是姚学明师傅，空手道呢和任何武术都有都光油并重的，很多人用油中带光。现在我们是有两种武术，一就是传统式的空手道，另外呢就是一个运动型的，即是点到即止。功夫有时呢修法自如就仲难过真的打下去。 光油并重空手道， 我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吓，真系要用啊？ 用啦，用咗安全好多噶。 但我有心有力，唔用都冇事、啊。 我知道你运身市警，但系运货最好梗系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啊嘛。 知道啦，咁除咗手推车之外，我仲有啲咩要注意啊？ 最重要咧就系唔好逞强，同埋听实《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早嘅时间嚟到7:07啦，咁啊，亦都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晨光第一线。咁啊，朝头早6:00啊。去到10:00嘅時間啦，咁啊，而家見到室外氣温係23度嘅，相對濕度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屬於4至5咧，咁啊都係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頭早咧，咁啊都已經咧啊眨下眼啊，又嚟到咧就係11月中旬嘅時間啦，11月16日嘅時候，咁啊農曆咧就10月23日嘅。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頭早咧，亦都有阿 Didi 喺度噶嘛，咁啊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啊。你今朝晏咗过嚟知做咩啊？佢同个同事倾偈，倾到开心到咧，都唔记得咗添。 哦，唔会嘅，你倾紧啲交通嘢，一定有啲最新嘅交通情况同我哋讲下啦。 交通咧就系、是、最好冇交通就系、是、交通啦，最好就系平时行常嘅车龙啦，冇乜特别嘅坏车啊意外，对我哋嚟讲咧就系好嘅。点解咧？即系冇乜人有损伤嘛。 系啊系啊，啱啊，咁啊最好噶啦。咁唔知道今日朝头早咧嗰、那个出边嘅交通情况啊，或者车龙啊各方面系有啲咩点样情况咧？ 好啊，同大家讲下。咁行常嘅车龙咧就系、是、公 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去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下啦，油麻地嘅高超道咧有水管急收啊，高超道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大本营嘅快线仍然封闭。咁九巴路线啦，14号 H 33、214同埋 X 42号 C 去翻油塘巴士总站方向，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今日朝头早咧都系一啲恒常嘅车龙啦。咁交通情况似乎咧听落去都系尚算 O K。如果系咁啊，真系好啦，大家咧就按时出门口，唔使太急啊吓。一急嘅话咧，哎呀就容易。嗨親下就唔好啦。 係啊，燒烤點解頭先話講開心嘢？唉，講開咩？秋高氣爽最好咪燒烤 啦。哦 ，BBQ 喎。 係啊，我就至愛啊。 係啊， 你中唔中意㗎？ 我都好中意啊。 哦，你都中意。 BBQ 啊，打邊爐啊，飲茶呢類型咧，我都好喜歡。 啊，咁啊好啊，你年青人都中意咁啊最好啦。係啊，但係你知以前嘅燒烤咧，同而家嘅年代唔同啊。即係我媽咪嘅年代幾廿年前咧，佢哋燒烤咧就一定哇。點樣稱住一代二代，即係自己買嘢去燒噶嘛？ 係、哦、啊係啊！ 你知啦，政府都好多好多核下好多燒烤場嘅原來。 係啊。 咁但係而家嘅年代咧，即係我仔嘅年代，後生咧，而家全部都興咩啊？嗰啲私人嘅燒烤場咧，即 係任食燒烤放題。 係啦、啊，任食嘅。 係啦、 啊。咁就話唔使自己攞好多嘢啦，即係去到就哇，連開爐都唔識嗰只嘅。其實我真係問我仔，佢真係唔識開爐。 因為咧，去到嘅時候，佢哋嗰個玩法咧，就佢已經幫你，如果係都係炭爐嘅話啦，佢、已經搭咗個爐喺度，然後佢就攞個火咯。 係啊，攞火再着咁啊着 咯。咁啊着噶啦。 係啊，唔同我哋以前真係咧，逐嚿擺落去，攞炭蒸，攞報紙撥下撥下係嘛。那個風味完全不同、啊、 一發明了這個叫什麼科學探 測、啊、 你覺得簡直是人類恩物這樣 是、啊、所以我就想今早跟大家說原來政府下呢很多燒烤場的小伯、 啊、 我不找不知道、啊、即找了就真的增長我自己的知識、 啊、 原來有成幾十個那麼多 哇可以練回這個透火你透火厲不厲害的弟弟 我厲害 的這麼厲害 你知不知道我是什麼我是燒烤精來的我很喜歡燒烤因為我是年輕的時候不是說現在 燒烤燒到成精但 我十多歲的時候不是說現在那時候有個親戚有間屋嘅，咁样就放假会入去住，因为佢有个花园嘅。 喺边区噶？ 喺元朗嘅。 哦，哇，嗰度都烧烤一流喎、 啊。佢自己有私人花园啊嘛，咁喺嗰度烧啦。咁嗰时年青十零岁咧，我可以咧嗰阵时星期六日就嗌啲朋友同学入嚟烧啦。咁你知啦，假期就烧啫。咁平日啲人未必入嚟噶嘛。咁嗰次我连续五晚我都烧嘢食。 哇！ 三晚咧就自己一个人喺度烧，系咪好特别啊？ 自己烧添啊？ 系啊，因为食剩咗啲嘢唔好嘥嘛。 哦，咁啊系啊。 咁我咪自己烧咯，连续烧五晚啊。 哇！ 年青啊，嗰陣 年青真係唔怕熱氣啊！ 係啦，因為而家就梗唔得啦，而家就知道成日燒烤對身體唔係咁好啦，又食嗰啲 嘢。但你係好嘢喎，透火都叻喎。我前排咧撞到一位嗰啲叫咩奇人異事啊。咁佢咧本身即係住嘅地方都係非常之荒蕪嘅。係啦，咁啊亦都係有陣時亦都甚至乎會係即係用柴火喺度煮飯嘅。 哦， 咁我去佢屋企嘅時候咧，就佢都教咗我點樣去到生火，用最傳統嘅方法，即係用嗰啲。類似叫做火摺紙嗰啲啊！ 哇，點樣生火嘛？我真係好有興趣喎、啊，火摺紙啊！ 係啊，跟住咧，佢咧就即係有嚿嘢，好似火石咁樣，啪啪啪咁啊，一路啪啪啪，咁佢咧係啊，跟住佢話拋咗啲火花出嚟啊，跟住就去燃點一啲比較上乾嘅柴啊，甚至乎咧佢有啲叫做助燃物係咩咧？就是、用一啲麻繩咧，就將佢拆咗佢，跟住。整鬆佢，整到好似一個望目測就好似一個鳥巢咁樣嘅，跟住佢嗰嚿嘢咧就好容易著嘅，咁你就係用嗰、那個嗰、那個火石啪啪啪啪，跟住咧拍咗佢，我咧，佢真係拍兩三下得啦， 係啊，佢係熟手， 係啦，我經過佢指導之後啦。我十几下我都已经睇得着。 咦，几得意喎！咦，我都好想学下。 啊、 我对呢啲生火有兴趣。 买咗嗰旧嘢翻嚟，我同你一齐玩一下。 系啊， 一齐试下 BBQ 用呢啲传统方法。 系我好犀利噶，即系早排咧，当然未有疫情啦，几年前啦，酷热天气啊嘛，卅酷热天气着咗，下昼我都可以同啲朋友烧噶。哇！我啊揸住烧，但系啲朋友知唔知点啊？烧咗几个字就话：哇，真系顶唔顺啊，成身湿晒。 哇！你真 因为我比较少出汗啊，我少出汗嘅，咁所以变咗咧，我就可以容忍到，同埋我中。 意嘛，你只要中意嘅嘢就可以用。 中意我都好中意啊。 系啊，所以喺宵夜食揾我啦，我又中意帮人宵夜食，又中意帮人吉嘢食。 哎呀， 我成日觉得啲朋友话唔系咁样 吉 鸡 翼叻唔叻噶你？ 有技巧噶，系啊，中意鸡全翼咯，鸡猪吉猪扒牛扒啲都有技巧噶。 系嘛？ 得闲揾下我烧烤啦。 要啦。 咁我就同啲听众讲下，其实咧政府系下咗好多烧烤场噶，可唔可以讲下？ 可以可以可以，请讲。 哇，原来好多喎，嗱，深水湾啦。就有燒烤 BBQ 場啦，有幾十個爐嘅，咁啊可以搭咩咧？可以搭六號啦，六號 X 同埋二六零咧，去呢、這個喺中環交易廣場搭噶、就係南區嘅深水灣啦、石澳大浪灣，哇都有幾十個燒烤爐嘅、我同籠統講下啦，因為唔講太長啦嚇。喺筲箕灣啦，可以搭 A 三出口，跟住去到筲箕灣巴士總站。咁另外啦。東涌巴士總站啦，3M 都可以去到梅窩，你有冇去離島燒烤咧？ 離島啊，離島燒烤我真係比較少。 係啊，原來我上翻政府嘅網頁睇，哇，原來離島都好多喎。 係啊， 離島有張寶仔洞啊， 張寶仔洞都有原來。 係啊，紅勝爺灣泳灘啊，全部泳灘都有㗎。咁啊，當然啦，貝澳大家都知啦，坪洲又有啦，上長沙又有啦。啊，可以試下去離島喎。 係啊。 咁另外咧，市區 離島可以嚟去到離島先買炭㗎係嘛？應該又係應該。 咁我覺得。要買埋炭去啦，你都會穩陣啲啊！咁另外咧，同大家講啊，相信大家最熟悉嘅就係咩咧？梗係西貢嗰頭啦，西貢嘅大網仔啦。大網仔有咩好呢？其實最好嘅燒烤場咧，就係隔離有個廁所，方便啊。 係啊， 有啲燒烤場冇啊嘛。 係喎，同埋最緊要一洗手。 哎、 你黐人 屎 蜜糖咧，哎呀，整到隻手咧，又唔想攞咁多濕紙巾，佢又唔環保，最好有得洗手。 冇錯啊，然後沙田區咧有個叫做桂地街花園啦，都可以燒烤，樂順徑燒烤場啦。 我真係孤陋寡聞啊！呢、這個 我都唔知啊，所以你話如果揾資料，自己可以增進知識就係 啦。係啊係啊係啊！ 荃灣區都好多嘅，我附近咧、有個釣魚灣泳灘，近水灣泳灘。 哦，呢、這個 我 知道， 係啦，嗰度好啦。其實好多泳灘都有嘅。 係。 屯門就蝴蝶灣啊，青山灣啊，黃大仙啊，你有冇去過獅子山公園啊？ 獅子山公園有 去燒烤， 但 係 我又冇留意到嗰度有得 有啊！我上次特登上去睇嘅，好多燒烤場，好多燒烤唔係場，燒烤爐一個燒烤場。 可能平時就算行呢啲行山徑，噓一聲走咗，冇留意嗰啲燒烤場。 嗰次個朋友特登帶我去，誒你咁中意燒烤，帶你去呢個獅子山公園望下，我特登去望下，原來就係有嘅喺黃大仙。 我認識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燒烤場之一，咪就係城門水塘嗰度咯。 哦，係 嗰度好多，不過真係好多馬騮。 好驚，我唔敢啊。 係啊，呢個真係大家要考慮清楚。 我自從去過一次之後，我就唔敢行山都唔敢啊， 我 好驚。 我上次同個仔仔上個星期六啊，上呢個同佢登呢個獅子山頂啊嘛，第一次啦，咁佢終於學識獅子山精神啦，咁樣。 係。 咁佢落山嘅時候，我哋喺翻馬騮山嗰度落咧。其實佢都有俾啲馬騮推撞。 嚇、啊？點解啊？佢揸住啲食物。 佢冇啊！我同佢已經教咗佢，你唔好望住只馬騮嘅眼睛。 咁都會推撞。 點知啊？真係細路仔啊，咁啊！你越望你越吩咐佢，你唔好望只馬騮嘅眼睛啊。 係。 佢咧就走去望住只馬騮。跟住只馬騮咧，可能真係慣咗啊！見到有小朋友咧，就以為啲蛋一定會俾食物小朋友，咁於是乎咧就突然間衝去佢嗰個身上邊咧，即係佢就一跳，兩隻手咧喺佢心口嗰度推咗一下。 哇！好驚啊！ 佢唔驚， 我好驚啊！聽到都 佢媽媽好驚。 哦，系啊！如果我系妈妈，我都会好惊。 跟住阿仔咧，仲同我讲啊，爸爸佢好得意，我就快走啦，快走啦。 仲话得意啊！啊，小朋友真系唔真系天不怕地不怕。 都好嘅，咁佢冇话吓亲咁样。 我就会吓亲啊！ 不过嗰日行山见到蛇，佢就真系吓亲啦。离远见到蛇，佢都惊。马骝扑过去，佢唔惊，一拗晒头。 哇、哦，其实咁啊唔系，蛇都好恐怖。 蛇都恐怖。 不过唔系，其实蛇你近即系远距离嘅话，其实都唔会有伤害性嘅， 系咪先？系啊系啊。 咁啊，所以总之啊，你好啦，成日带小朋友行山， 系啊，诶、哎，下次一齐 行啦。秋高气爽。嗱，咁我讲咁多啦，最后啦，想同大家讲啊，大家如果想知道边度附近有烧烤场嘅话咧，好容易嘅啫，喺呢个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啦。即係嗰個網站，跟住撳佢有寫住嘅燒烤場，咁、你就可以睇到地址啊，同埋佢現場嘅設施有幾多個燒烤爐啊，同埋佢嘅配套啊，洗手間，同埋有冇設有呢個暢通二大洗手間，即係我哋俗稱嘅叫做傷殘人士洗手間。咁你可以方便睇下，哦，原來呢一個地方有洗手間，呢個地方冇嘅，咁大家都可以睇清楚咯。仲、有佢都有開放時間啦，同埋查詢電話嘅， 係 好好啊。 咁啊揾啱曬資料啦，跟住就去一個自己心儀嘅燒烤場。 冇錯。 咁啊，希望大家都玩得開心。 係啊，咁啊，今個禮拜六日可以去燒啊，我都去燒烤，今日咪落好咯。O K。 睇撞唔撞到你先。 啊，好啊。 唔該曬 Didi。天氣方面問問阿歐先，早晨阿歐。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出边嘅天气点咧？我见到个23度嘅气温， 系啊，但系热又唔热，反而有啲凉添啊？点解咧？就系因为 冇太阳 风啊， 啊，有啲风，有啲风，同埋冇太阳啦，咁啊，都有几嚿云遮住个太阳啦，唔知系咪即系咁啱九龙东呢区啊，有个大云遮住，因为我估计呢一两日都某啲地方有啲骤雨嘅，即系唔系都即系天晴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心机旁边人你都，如果你而家位处九龙东，你应该感受到阿澳个感觉就系话，冇廿三度咁热、哦，系、啊，凉凉地添，仲咁样，咁所以呢个就系即系属于呢一区嘅体感温度啦，咁可能其他区有其他嘅唔同嘅情况出现，咁、所以即系你话入到嚟秋天咧，咁啊，其实啲温度低啲咧都系正常啊，反而温度太高咧。先唔正常啊嘛，系咪？ 系嘅，啱嘅，其实都唔话秋天噶啦，冬天噶啦。咁而家有嚿云啊，唔紧要啊。今日翻工，大家唔好一嚿云就得啦。 系啊，冇错。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 好，唔该晒。咁啊，出边嘅天气咧系咁嘅，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最高嘅气温25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展望下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咁啊，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5%，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四至度，唔系中级度嘅水平嘅。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我哋电话旁边亦都咧就系拨通咗咧，就系啊中医师陈佩斯啊，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最近都发现咧，虽然话天气凉凉地啦，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咧，呢个天气咧应该会系几好瞓觉嘅。咁但系难免咧都会有啲人咧就会遇到一个情况就系失眠。咁其实即系以中医嘅角度去到界定嘅话咧，唔知道即系优质嘅睡眠嗰个定义系啲乜嘢咧吓？ 其实咧，我哋咧正常嘅时间瞓觉咧，通常我哋一瞓落张床咧，大约五分钟到咧就会啊好有睡意同埋入睡噶。呢个系一个好正常嘅时间嚟嘅。咁但系咧喺即系医学上面咧，其实都有个定义噶、哦。咁、咧就系咧，大约咧入睡时间咧系要半个钟之内，即系30分钟啦。30分钟嘅话咧、哦，如果你超过咗呢个时间咧，咁我哋咧就会称之为咧难入睡嘅。 难入睡。 咁系啦。咁咧瞓觉嚟讲咧，除咗入睡之外咧，仲有成个过程噶嘛，系咪？ 系、啊。 咁所以咧，亦都系一觉瞓到天光，瞓到自然醒咧，咁咧就系最理想啦。咁呢个成个睡眠咧就非常之 perfect 啦，好完美啦。 系。 咁如果你话，哎呀，我中间咧会发梦咁、样，咁啊睇下你诶，其实我哋咧每个人都有梦噶。咁、但系咧，我瞓醒，咦？一片空白、哦。咁呢一个就代表我哋都系几深层嘅睡眠啦。咁、如果唔系、哦，我记得。发过几个梦，咁咧个睡眠质素咧受到影响啦、如果好清楚个、哦、梦境啊，即系形容晒出嚟，好似导演咁样啦吓，拍晒成套戏出嚟嘅话咧，咁即系代表咧，哇，真系瞓得麻麻地。咁、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反映到个睡眠质素啦。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哎呀，半睡半醒，你自己又觉得又醒下瞓下醒下瞓下咁样，瞓醒咗都觉得好似冇瞓过觉嘅，咁就代表睡眠质素真系好差啦。 哦，如果又瞓下醒下，瞓下醒下咁又真系好，成晚都系咁样，咁其实都一定系戒备内差嗰度啦。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我哋咧嗰个从一个入睡情况啦，中间嗰个过程咧，咁我哋咧去定义翻咧嗰个睡眠咧究竟好定系唔好嘅。咁就算你我瞓得着，但我成日醒，喺我哋角度嚟讲都系失眠噶。 咁失眠咧其实就唔系咁好啊。虽然话呢个天系即系中医都会觉得而家秋高气爽嘅时候系有助入眠噶嘛，系嘛？ 其实同那个大自然嗰个好有关系嘅，因为而家都唔系秋天啦，系冬天啦，因为已经系立咗冬啦。咁虽然我哋都唔 系 好觉得有凉或者冻嘅感觉，系冷冷地啦吓，咁样。咁咧喺我哋大太自然嚟讲咧，那个太阳咧早咗落山。其实我哋人同大自然好有影响嘅，我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咁咧个太阳咧早咗落山咧，其实代表咧那个我哋讲。嘅能量咧早啲收啊，咁早啲收落嚟嘅时候，我哋自然咧个身体咧喺出边嚟讲咧，哎呀冇咁多能量去喐动咧，自然咧就会想瞓觉啦。咁咧我哋就所以就会好似系冬天嘅时间咧会瞓耐啲啦，同埋想瞓多少少噶。咁所以你话好似凉凉地，系啊，同个大自然好有关系啦，同冬天都好有关系嘅。 哦，咁即系话其实我哋真系好似睇卡通片咁样，其实我哋要喺太阳嗰度吸收啲能量，咁我哋先至可以即系控制到，即系呢个亦都系同睡眠时间咧系好有关系。 其实是啊，好多人咧，佢话哎呀，我失眠啊，瞓得唔好，咁点算咧？其实我会叫咧，啲病人或者朋友咧，去晒多啲太阳噶、哦。因为咧，我哋晒太阳嘅时间咧，即系我哋工作香港人太忙碌啦，比较少晒太阳啦。咁我哋一起身嘅时候擘大眼咧，其实咧就系、是、日头啦，最好咧就晒多啲太阳，咁、令到咧佢阳气可以升发，因为咧即系顺住嗰个势啊嘛，即系大自然嗰个规律啦，咁样咧就将啲阳气啊能量咧就向外升发咯。咁我哋做嘢就会好有动力啦，好有气，即系气力咁样啦。咁、但系咧，喂，到黄昏开始咧，其实就要开始收噶啦，因为黄昏开始特别太阳落山咧，我哋就要开始咧减慢我哋嘅活动啦。所以咧，我就唔系好建议咧黄昏之后咧就去做运动啦、做 gym 啊呢一啲，即系一啲系根本系提取能量出汗啊嘅活动咯。 哦，即系嗰啲24小时 gym 啊，仲要半夜三更，唔知凌晨两点仲去做 gym 嗰啲，就可能即系对个身体啊未必咁有正面影响啦。 系啦，喺中医角度嚟讲咧，偶一为之冇问题，但如果做一个习惯咧，就唔系咁理想啦。 系咁啊，咁夏天同譬如冬天咁讲啦，其实睡眠嗰个时间长短系咪本身都应该系跟住本身嘅生理时钟会自己调节系有分别噶？搞到 系啊系啊，你会发觉咧，夏天咧好似冇咁容易攰嘅， 系啊， 即系可能咧系挨到挨耐到12点到啦，都系冇咁攰嘅。但系到冬天咧，咦，可能10点11点，哇，真系感觉睡意比较多啲嘅。咁呢个系就同大自然好有关系啦。咁我哋之前都倾过啦，啲动物都会有冬眠噶嘛，系咪？ 系啊。 咁我哋咧即系人就冇冬眠啦，不过咧我哋就会咧瞓嘅时间耐啲啦，需要耐啲啦，同埋咧早啲眼瞓咯。 哦，咁啊好啦，嗱，瞓觉咧，我哋就听咗好多啦，佢原理啊，或者同我哋身体嘅关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头先讲个重点就系失眠啊，失眠咧，中医角度嚟讲，有冇啲解决嘅办法嘅咧？如果真系失眠，又点算好咧？吓？ 其实失眠是什么意思？睡不到下去嘛。咁就是我哋嘅能量咧，唔能够咧收翻入去入边，即系收落个肾嗰度啦。咁所以我哋要帮助佢呢样嘢，第一样嘢我哋要放松， 系 啦，因为我哋工作实太压力就系太大，好多人或者好忙碌啊，或者啱啱喂十点先放工咧，即系啱啱好似踩行友咁样，点可以跟收友咧？咁样系咪？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要预备咧，就系如果临瞓嘅话，我哋真系唔好咁激烈嘅运动啦，或者活动啦，系啦。所以头先我讲点解运动唔系好建议啦。咁另一方面咧，我哋咧就可以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做嘅话，我食得好饱，我想喐下咧，最多都系散步咯。即系啲活动要比较慢嘅， 系、慢啲嘅，系我因为头先阿 Terry 就话到系个肾啊，即系啲能量收唔到落去肾嗰度，系咪同因为我哋工作嘅时候成日有句说话咧，就话、我哋紧张咧，个人肾上腺啊，哇，好犀利啊！其实系咪都有啲关系？即系同呢个说话系咪揾到啲端倪咧？ 都有噶，因为咧，其实咧肾咧就系即系你当我哋系身体嗰个嘅储存库啦，咁样能量嘅储存库啦。咁所以我哋咧活动嘅时候或者做任何身体活动啦，例如运动好，或者我哋咧喂用脑好啦，咁你都要用能量嘅，个能量都系喺肾嗰度提取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个肾虚，即系攞得多，亏虚啲啦，咁样，咁啊国库空虚啦，咁样嘅话咧，咁咧就都会难瞓啲噶。咁所以如果呢个角度肾虚嘅话咧，我哋就会补肾啦。 哇！补肾有冇啲食物真系啱补肾噶？ 系啦，最好嘅咧，其实咧冬天咧就系栗子啊、核桃啊呢一啲啦。咁、而咧，另外咧，仲有咧，常见都有一个，譬如话大家都听过咧，就系食桂圆啊，即系龙眼肉啊，杞子呢啲都可以帮到嘅，因为佢都可以补肾啦。另一样嘢咧，佢都会补脾胃嘅、哦。 系 啦。因为咧个脾胃咧，我哋之前都倾过啦，其实咧就好似一个大盘嘅中轴嗰个位置咧，佢帮我哋啲气血上同埋落啊，交通啊，上下去交通，全身去交通。咁所以咧，我哋咧都要即系唔好伤害脾胃啦。所以我哋生冷冻嘢咧，平时都要少食啊。 哦，咁呢个就系食物方面啦。咁啊，如果你话针灸啊，甚至乎按摩，会唔会有啲解剂又帮到手咧？ 如果针灸就真系揾医师帮下手啦。 系啊 系啊。如果我哋自己平时咁点算？突然间话呢排瞓得唔系几好咁样，咁我哋咧可以咧，譬如咧有一啲眼嗰啲眼膜咧去热敷眼睛咧，其实就可以帮我哋去放松啦。咁啊，临瞓之前咧浸脚点解都有帮助咧？因为咧我哋脚咧就喺我身体嘅末端啊，咁所以咧就比较啲气血咧比较难去到末端，所以我哋如果冻嘅话，即系脚趾啊脚冻会比较多啲嘅。系啦，尤其天气冻啦，咁所以我哋浸即系浸喺热水嘅时候，最好浸到去上膝头哥，成只脚。 浸到咁高噶，我以为脚眼嘅啫。 系啊，浸到上膝头哥会比较好啲。 哎呀，咁而家坊间好多嗰啲浸脚嗰啲，其实个 size 咪唔啱，我见佢就系浸到脚眼就算噶咯。 係啊，冇咁理想咯，即係你話空間唔夠咁冇辦法啦。如果唔係個桶會好啲嘅，係啦，浸到成個小腿，咁你咧就會浸完之後咧，第一個人會比較暖啦，啲氣血你發覺咦行得通咗咯喎，咁同埋咧熱嘅話咧，暖咧我哋就會咧個人比較放鬆，所以都可以入水嘅。 哦，咁啊呢啲方法咧，咁啊大家都可以啊試一試啦嚇，睇下可以幫助大家入面。咁但係如果真係搞唔掂嘅，咁啊梗係揾啲醫師幫下手啦。 係啊，同埋我哋之前講個梳頭啊、按摩頭皮都好有幫助㗎。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聽翻前嗰幾集啦。好，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下個星期再見啩，拜拜。 拜拜。 呼吸，焦急地想捉紧最后嘅消失，但成为那牺牲品。Yeah, I'm feel I've lost it, I'm falling down， 就失去反应，被否定越过越执着嘅错累啊。I used to try to be strong, but I'm still fair， 但或者早已错过同往超 fake love。Yeah, baby, I'm sorry, yeah, I need to you。Falling, I'm falling, yeah, I'm getting drunk。但你在灵魂也散不透，怎么会让我这里的 rain can meet you？ What if I tell you the bad, but you said for me I get lost in the city, I got lost, yeah。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ll be okay。 I'm sick and tired, so sung a song。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I'm alone。 I'm sick and tired, I'm sick and tired。 I'm feeling sick and tired, 我终于累到。 I'll be sick and tired, so close the song。 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首歌《Sick and Tired》啊，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就唔好失眠啦，可以咧揾啲方法帮帮自己补充翻体力。室外温度23度，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据报波及邻国，波兰传媒报道有导弹落入波兰境内，造成两人死亡。另一个邻国摩尔多瓦大片地区停电，波兰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及国防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政府决定提升部分军事单位的战备状态。波兰是北约成员国，波兰总统杜达分别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及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说，最重要是查明事实，确定导致爆炸的原因。美国五角大楼说，将调查导弹落入波兰的报道暂时无法证实。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将提出和在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欧盟国家领袖举行紧急会议。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党团领袖，可望在明年1月展开新一届国会会期时，取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众议院议长。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选举中，57岁的麦卡锡获得188票支持，击败获得31票被视为强硬保守派的比格斯。麦卡锡自2014年起领导众议院的共和党党团，在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成绩没如期般理想，未能夺取参议院控制权，在众议院可望以微弱多数优势从民主党手中取得控制权。本港新增59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431宗本地个案和520宗输入个案，再多13名患者离世。9间安老及1间残疾院舍呈报新确诊个案，合共涉及10名院友和2名员工，47名院友和6名员工列作密切接触者。

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五，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使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咁啊，朝头早方面啊，见到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咧会系25度左右，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嘅吹强风，咁啊星期四方面啊大致多云啦，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咁啊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咯，咁啊而家见到23度，相对湿度84%嘅。 今朝听到你同 Didi 讲咧，话宵夜食啊吓， 系啊， 都去咗宵夜食，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哇，即系 有冇烧到啲好好嘅食材啊？ 有啊，有几得意啊，有啲新嘅食材，往后再有时间再同大家分享下。咁啊，但系咧，最紧要系咩咧？啊，最紧要系咧，路路畅。交通畅顺啦，香港人生活节奏急速啦，善用每分每秒时间嘅，咁啊唔少咧，叫做女士咧翻工嘅时候咧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咧，已经要咧化妆整理仪容噶啦，咁啊有一位网民咧发现啊，即系钟哥啊，你附近嗰啲地方啊吓，即系。屯門公路啊，嗰啲巴士上層嗰度咧，就發現有大量嘅毛髮散落啊，即係剪頭髮嗰啲毛髮，即係唔係話即係體毛嗰啲一條半條咁樣啦，係大量咁樣，好似剪頭髮嗰啲咁嘅， 直頭好似。非法普，我哋剪完头发嗰种嘅感觉 系啦，啱啱整咗张相出嚟。 唔系，有毛发散落，唔代表佢喺上面梳头嘅。 可能有机会剪头发，正所谓毛发可修饰的一对手，真系唔知道。嗱，有网民咧就指出啦，可能因为太塞车啦，赶、时间，咁啊唯有哇劲啊呢、這个字，车中剪。 哇！ 計車 中 拍之後有一力作 車中剪， 車中剪啊！ 喂，但係好難喐到手嘅喎、 啊，可能架車真係冇喐過， 可能真係塞車， 可能真係員工好塞車，塞到喂個師傅隻手定啲都得。喂，究竟會唔會個情景係咁咧？即係大家加啲想像。 我有少少奇怪，點解就淨係影到個頭髮散落咗喺個車廂入邊， 係 喺個座位前邊啦。但系冇人影到佢影，即系剪头发嗰下， 留发啊不留头，留头啊不留发啊， 不过真系好难讲嘅。即系譬如话，你之前都见过好多片段咧，唔系净系剪头发啦，化妆吹头啊，吹头好似夸张咗啊，化妆咧系化个全妆， 吹头而家都唔系， 系啊， 都唔好话夸张，而家巴士入边有 USB 啊嘛， 系啊， 佢俾你插电而家。 咁當然你冇干擾到別人， 咁當然係啦， 靜音風筒嗰啲啦。 見到佢有咁多頭髮都已經騷擾到別人， 係啦。嗱，不過大家頭先我咪講話加啲想像力啊，會唔會係一個師傅，即係本身已經配備教剪，諗住去開工嘅，可能出翻尖沙咀開工啊，見隔離嗰個師傅係熟客嚟嘅， 不如做咗先啦， 不如喺度剪啦咁樣。依家咪好興啲速剪嘅， 係啊， 標榜20分鐘剪個頭， 即係又唔使洗頭，唔使成咁樣， 係啊，齋剪，嗲一聲跟住搞掂，幾十蚊落樓， 係咪先？跟住講到嗰啲速剪，你哋有冇幫襯過先？ 有帮衬过， 足之我有帮衬过噶， 我认我冇， 有 我有噶， 因为咧啱啱传过嚟咧，真系日本开噶嘛，即系日本营运嘅嗰个两个英文字母嗰间，我都贪得意有去帮衬过嘅。咁但系随之而来咧，嗰啲日本师傅可能翻翻日本啦，教完啲学徒之后，跟住就觉得啲手艺好似争啲，跟住就去翻正头正路嗰啲叫 barber shop 啦。依家仲系好多嘢搞咧，头发少嗰啲人特别要认真去护理嘅，呢啲个你哋唔明白噶啦，我好权威嘅喺呢一方面，系啊喺护理头发， 咁我唔同你争呢个， 梗 系啦，系啊，我讲嘢你要听，呢方面，其他 唔敢驳嘴， 其他唔 敢驳嘴啦， 嗱咁啊， 又小气我惊， 原来咧呢个屯门公路塞车关注组嗰度贴文咁样啊吓，咁啊原来咧即系剪手指甲，啲网民讲，原来剪手指甲咧喺车上边已经系小儿科啦， 剪手指甲。当 然， 同埋剪脚甲我都有。当 然，依家 真 系好唔好啦。咁你依家去到系剪头发，即系其实都几古怪呢啲吓。 剪脚甲咧就一定要系坐上层第一个位，你先剪到嘅。一定啱只脚浪到。 你有谂过嘅、啊，师傅？ 唔系，因为之前有人 post 过相上嗰啲互联网。 系因 为 中 间 嗰啲咧，其实你只脚递唔到上 嚟。递唔到上去啊嘛。 系啊。 咁嗰一次见嗰张相咧，就系真系坐上层最前嗰、那个。 嗯。 有个阿叔。动咗只脚上去，就啱硬到喺前面啦。 咁如果照你咁讲嘅，其实喺车胎即系楼下嗰层，车胎上面嗰啲位，即系我望你，你望我嗰两， 咁你 对 街 会 有人啊嘛。 如果冇人嘅话，佢哋 冇人就有机会啦。咁但系上层第一排嗰， 不过啲人唔注重公德心嘅话，有人佢都会照做 嘅。咁又唔会咁过分嘅。即 系，但系依家剪头发都剪到， 系咯。 咁可能剪嘅时候，你而家就见到堆头发喺地下，唔系嗰一扎头发喺地下。 我又问多句，其实嗰个头发会唔会有人剪完头发扫咗落个袋入边，然后佢唔小心跌咗出嚟？我唔排除呢个可能性。 你都讲得有道理嘅。当然，你直线思维，你剪完头发点会扫翻落个胶袋嗰度啊？咁但系都可以帮你拆解嘅，夹硬去谂。因为我都知道有啲慈善机构咧系专收人哋啲头发嘅，收翻嚟咧就系俾一啲可能癌症病患者之后可能冇咗啲头发爱嚟做啲仿真嘅假发或者真嘅假发，类似咁样啦。 因为我系 有用处嘅，都谂 住 个 point 就系话，佢既然间影到成地都系头发，点解冇人会影到佢剪嗰下？因为香港人口咁密集嘅地方，你巴士都一样系唔 可能佢好快啦。好快， 咁佢真系 比速剪更快，或者夜晚黑夜深夜嘅屯門公路发生嘅嘢，你知几多啊？ 不过咩都唔知啦。 就话讲一个剪脚甲、剪手甲咧，咁我自己有一次坐巴士，我都见到我隔篱有个师傅剪手甲，但系即系真系佢哋即系指甲剪到就啪啪嗰啲声， 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當然佢又唔會話好有， 有冇啲無聲指甲鉗？唔知呢個世界。 咁佢又冇話好有功德心咁樣，譬如攞個膠袋袋住，佢一定唔會噶嘛。即係真係就咁樣剪。 佢點解要喺公眾地方剪呢？即係佢唔想去處理 嗱。但 係我估，但 sorry， 我頭先停咗喺小白嗰度，有冇啲無聲指甲鉗咧？ 你 我係見過有嘅，又係嗰啲科技展覽咧。佢咧嚟緊有機會嗰啲指甲鉗咧，就係咧啲激光指甲鉗，即系你当阿 Jedi 有嗰把激光 射枪咁， 但系咧就系靠嚟剪指甲嘅，所以咧佢系冇声嘅，而咧嗰个 但我有啲惊激光，佢会嗨到啲肉噶。 唔知啊，你嗰啲高科技嘅嘢，我又冇钱用。 喂，即系发明激光，我都冇谂过佢嘅发明我嚟剪指甲噶。 我咁发明激光，我都冇谂过你爱嚟去油啦， 都系 去斑啦，系咪先？脱毛啦，脱毛先过分。即系旧时我哋原始人， 跟住 因为原始人会好 power of 自己咧，啲毛够多啊， 心口咁样。 即系 我系是单人咁。 第一雄性主义啊，第二咧就系嗰啲毛发咧，其实爱嚟帮你保暖嘅。咁咧如果你保暖能力高咧，其实你条命咪长啲咯，好单纯嘅，即系喺嗰个叫做原始嘅 世界。 但系你试下，如果一个原始人而家嚟到地球，哇！你将所有嘅毛脱走晒，唔系话我哋旧时系珍品嚟嘅，咁样即系类似有呢啲情况咯，系。 另外咧，即系仲话讲话嗰个阿叔喺度剪指甲，另外一个咧就好得意嘅，即系嗰日坐喺度好得意见到嘅嘢咧，周围都有人嘅，但系冇人望佢。亦都冇人出声，但系个个都知佢剪紧指甲。 你有冇出声？ 我最后都冇出声。 点解咧？ 因为我见冇人出声，所以我都唔知点出 声。大家都见到冇人出声， 我都明嘅。香港人嘅心态， 大家都唔出声。嗱，即系我相信，如果有一个出声咧，大家就会望佢啦。但系一个人都冇人望，咁你又即系我又唔想做第一个冲出嚟嗰个。 系， 咁啊点咧？ 其實應該是要出聲的，因為他真的沒有公德心，即應該是要出聲 的。舊時呢教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公德心呢，其實教得好一點，即是很多的教育啊，或者成不知道現在有沒有些課堂都會講一下這些。這些呢，即是當然你一定去回固本培元，就是哇爹地媽咪會教啊成啊這樣。但是现在的情况去到剪头发又好像真的 worse 了。是剪头发这件事樣，即是通常见到有一些叫做没有公德心又好，或者总之有一些你不应该在那里、做的一些行为樣。以前呢就得两种的做法的，即是如果你是旁观的，一就是跟他讲叫他不要剪头发，不要剪指甲樣跟他讲。二呢就是不出声，好像我那次樣，或者我身边所有人都这样不出声当没事。现在是多了一种的嘛， 影低他摆上网。 但是都是影完呢都是不会讲的、即是影完之后就会变返 网上讨论。 等网上讨论。网上讨论。他又不会当下影完之后啊叔你不要剪指甲， 怕被人 骂、啊。而 且怕即是初就口角啫，继而动我就好麻烦。 但是调返转，如果有人出声跟住闹交，啲、人就会攞相机出嚟影，跟住又唔会帮口，跟住又系摆。 大家都唔想做主角嘅心理， 呢个系众生相嚟嘅。不过原来咧喺可能性之外咧、有另一个可能性，有网民发挥创意啊！头先我哋谂啦，即系车中展啦、或者即系有啲志愿机构嗰个胶袋穿咗漏晒嗰啲，我哋都已经好有想象力。仲有一个多啲嘅想象力，就系咧。塞车塞到掹，掹住啲头发出嚟， 掹到 成地都系。 呢个机会好低啊！ 希望今日大家 脱离尘世， 希望今日大家路路畅通啊！ 只剩一张边被晕染， 7:53，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我自己挺喜欢一种旅行的方法，虽然就通关之后大家可以去旅行，不过 我就还未出发。我成日都想做一些 tour， 即是可能约几个朋友去的，有一些叫主题式的旅游。什么叫主题式的旅游呢？很简单的，我个人呢就都挺喜欢吃的，我就用食呢去到包装我自己可能短短地四日三夜或者三日兩夜的 tour 咁樣啊，例如如果我去北京咁樣啦，咁我去北京咧，我嗰個 tour 如果我叫做北京填鴨 tour 咧，咁我就 點樣 齋係啦，老虎撈都淨係食北京填鴨， 餐餐 早餐我都去揾北京填鴨食嘅， 即係有 theme 嘅，係 係啦，有 theme 嘅， 係啦，同埋咧，總之今次就跑步，聽日就下次組團就飲食咁樣，下次就單車咁樣， 係啦，即係會有一個主題，而我主題咧中意就係揾食物去到做連結咗佢嘅，咁仲要係幾日喎。咁所以呢種玩法咧，就唔係個個受得到啦，因為有啲人就會覺得，喂，如果你當你兩日食北京填鴨都好啦，咁啊第三日食下其他嘢啦。北京我唔得，我堅持就係我嗰日咧，我嗰次嘅 tour 一定要全部食曬北京填鴨，因為我係想去到當地咧，係將當地其中一種嘅美食咧最出色嗰啲嘅鋪頭咧，全部食暈曬佢。咁如果你淨係食得一兩次，其實你硬係會有啲 比較唔到啊，係咪？ 冇錯啦，咁你就變咗你每一次咧去一個地方就做一個嘅 tour， 咁其實我就揾一種嘅美食，例如如果去韓國嘅。韓國就周圍都是泡菜啊、燒烤嗰啲， 係啦， 或者人心雞很多啦咁樣。咁我中間或者醬油蟹咁樣，或者我嗰次嘅 tour 咧就淨係揾醬油蟹，我覺得都有一個嘅特別嘅趣味喺入邊嘅。咁其中咧，我又見到香港有旅行社佢搞咗一個咧叫做拉麵試食員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咁佢咧，我一見到嘅時候咧，佢正值咧就係我一直以嚟我呢幾年都好想做 tour 嗰個嘅嗰個套路。因為我好想咧，如果可以去日本嘅，咁我咧就想做幾個唔同嘅 tour。第一就真係我想做一個拉麵 tour，即係我去到嘅時候，因為拉麵咧當地真係有24小時嘅，我真係可以早餐食拉麵啦，午餐食拉麵啦，下午茶食拉麵啦，晚餐食拉麵，甚至乎宵夜我都可以食到拉麵嘅，係啦。咁我就做一個咁嘅 tour。咁因為其實拉麵咧，如果你要再細分嘅，你係醬油拉麵啦、豉油拉麵啦、昆布拉麵啦、海產拉麵。 但呢個主題有個隱憂嘅喎。 點解咧？食得太多， 食厭啊！ 係啊， 如果你一日三餐、五餐，所以連續幾日會好容易厭。 所以個玩法咧係 one off 嘅啫。one off 意思即係話咧，我只係一轉，即係可能假如我四日三夜。我喺呢個城市或者喺呢個地方，我去四日三夜，我食呢一個嘅拉麵咧，我係今轉食完之後， 食足四日三夜， 係啊，我個 tour 係咁玩噶， 佢就話嗰個主題啊嘛， 係啊，個主題我唔係淨係食一餐啊嘛， 餐餐都係啊嘛。 然後咧，我玩法就係你食完四日三夜之後咧，我話知你以後係咪會食厭咗拉麵，我都唔理，我嚟一個堅持，即係當我玩完呢個 tour 再回顧翻呢一個嘅旅程嘅時候咧，我肯定啊。無論你開心定唔開心，定還是你以後咁大個仔爭咗拉麵都好啦，你都係一個好難忘嘅經歷嚟。 難忘係，因為見到拉麵即刻已經想 走啦， 又或者喺拉麵上面揾到一啲好特別嘅樂趣，咁你可以延伸繼續喺拉麵嗰度揾多啲嘅趣味都唔奇啦。 正所謂少食多滋味啊嘛， 係啊，多食就壞肚皮啊。咁當然呢個真係大家見仁見智啦，呢啲嘅玩法。 不過小白揾呢個咧都幾得意，因為咧其實係本地旅遊社咧就宣布請兩位咧呢個拉麵試食員，咁啊試食專員咧有著數喎，未來一年。可以免費飛日本三次，咁啊，即係呢個本地嘅旅遊社咧，就包三日兩夜機票同埋住宿。 佢要做啲咩咧？即係食勻所有大細鋪頭嘅拉麵。 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你 當然就係都係要食拉麵啦，因為佢打正條叫拉麵試食員啊嘛。咁但係其實佢參加嘅辦法咧，即係你又係唔需要特別報名，好、簡單嘅，你都係自己喺日常嘅生活入邊、然後咧就如果你都有食拉麵嘅，咁你咪 tag 佢咯。你 tag 佢，跟住你用十個字去到形容一下嗰碗嘅拉麵咁樣嗱。佢話 tag 啫。佢又冇話到嗱，佢淨係講話邊一個社交平台嘅 post， 佢冇話到係唔係要 animation， 係咪要 movie 定係要相 嘅 喎？ 即係總之請人嗰、請人嗰模式就係要做呢啲咁嘅 test。 咁好簡單，因為佢都係想你去到當地嘅時候咧，你用翻相同嘅方式去到宣傳旅遊嘅快樂。因為旅行社通常做宣傳，你佢唔係話一定硬性你要 sell 佢旅行社個名，佢唔係一定要呢樣嘢。佢反而係想將快樂嗰個元素咧，透過你咧去到宣揚開去，令到大家就會覺得喂，旅行真係好玩啊！咁呢啲旅行社嘅 你嗰個旅行社啊嘛， 係啦，旅行社嗰個業務其實佢唔係淨係賣機票，佢唔係淨係做 tour 噶嘛，即係總之你幫襯佢有關旅遊嘅，其實佢就從中可以取 旅行社想啲人去得快樂好易嘅啫，減價咯， 係啊， 嚟減價好平。 系 啦，跟住就會快樂噶嘛。 其實依家已經好平啊，因為啲機票成本啊，我有啲航空業嘅朋友咧，即係都講話過去嗰兩年佢係冇公開啦。咁依家翻工作崗位咧，好多時候都係鐘哥嗰個啲客人就話啊，可唔可以平啲啊？有冇啲減價咁樣？其實咧，啲機票本身貴啊。因為個機 票 本身食咗落去個團費嗰度就變咗貴，同埋好多時候仲有啲團咧，嗱周邊地方有啲你要成團去，佢先俾你去噶嘛。咁變咗嗰度咧， 係 團出團入嗰啲咧，就變咗捆綁咗一嚿大錢，或者捆綁咗一啲景點啊。而嗰啲叫導遊或者旅行社負責人，其實佢都唔想嘅。不過你有陣時睇下，喂、團出團入嗰啲點解咁鬼貴嘅？咁就係啲錢就去咗嗰啲地方。 我都有朋友喺旅行社度工作咧，其實佢哋即係私底下講嘅話，本身每一個 tour， 甚至乎每一個每一張機票咁講，機票其實賺嘅錢都唔係話好多。因為大家你。因为而家太多网上 engine 可以揾机票，你可以喺旅行社嗰度买，你亦都可以透过网上边买。你发觉其实个价钱咧系大家有得比拼啊！比拼意思就可能嗰阵上落呢阵时唔系上落百几蚊，上落几十蚊嘅啫。咁你就谂到其实佢公司佢攞你张机票，佢赚得几多钱？系啦，咁所以即系嗱。方法有好多嘅，去旅行玩啊嚇，咁啊睇下自己想去旅行嘅時候用邊一種嘅方法去到享樂一下，呢、這個都得意啊！ 享樂之餘都要咩啦，做足自己嘅 防 疫措施 啦，冇錯啦。 咁啊，祝咁多位喺心機旁邊， 旅途愉快， 旅途愉快 啊！會發展科課程同香港語文教育政策所講嘅歪理。另外，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报告诋毁特区的防疫抗疫政策，又话留意到香港美国商会最近表示，大部分美国商会会员都希望继续留在香港发展。本港寻日新增5951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5431宗本地个案，同埋520宗输入个案。再多13名患者离世，9间安老及1间残疾院舍呈报新确诊个案，合共涉及10名院友和2名员工，47名院友和6名员工列作密切接触者。683间学校共呈报1281宗阳性个案，涉及1068名学生和213名教职员，其中22间学校的30班需要停课7日。日经平均指数报27979点，跌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0.25美元，卖出1780.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38.99，瑞士法郎0.944，加元1.327，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188，欧元对美元1.036，欧元对美元0.67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 初时有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华南。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北架山花园。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喺泥围对出啊。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嘅，咁排到去泥围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喇沙利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基堤道，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着扎山道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车多，龙尾就在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返连德道方向近着宝达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着御豪山庄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着珠海学院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滴滴金，滴滴爱。 磨含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前夕完全无用。 滴滴金好多人都有玩过嘅，笑话今次同团队咧就系用咗滴滴金去到比喻消逝嘅感情。虽然花火最终都会消失，但系两个人嘅回忆累积落嚟，每一滴都系爱，烙印心头。作曲监制徐浩，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少明、徐浩。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 ,CY 陈中泽《滴滴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整个拍摄过程是一次感受航天事业、感悟航天精神的过程。为了真实展现航天人员的拼搏精神，剧组600多人横跨大半个中国实地取景，包括零下30几度的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内蒙古额济纳旗、四川海南以及北京航天城，最终完成艰巨的拍摄任务。 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半精彩重温。 一个访问最紧要是什么呢？ 当然是人啦，不过好的受访者很难找的。 你错了，只要有心， 平凡人都可以写到精彩的内容的。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6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季军东华三院冼赐云小学分享访问他们校长的感受。 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来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没了你不得，但是恩来身体才是最紧要的。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啊，8:12嘅时间呢、這个环节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 Kenny， 哇，睇到咧几份报章嘅头版咧，不约而同都用咗呢一句啊吓，港股三日咧升咗2262点啊，咁啊憧憬啦，中美关系缓和，咁啊收复咗18000点嘅关口啦，咁睇嚟咧大市气氛咧好翻好多，咁啊连续10个交易天咧，哇，都真系升咗几千点啊，都几夸张。好啦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即系今个礼拜啦，以至嚟紧咧，港股嘅走向咧会系点样咧？你嘅预测系点咧？ 好啊，咁啊，其实琴日我哋都有讲噶啦吓，咁啊，即系中美嗰、那个会谈咧，其实都好重要嘅短期流利好气氛上面嗰个系催化剂嚟嘅，咁所以变咗多买呢个消息嘅情况之下嘅话，琴日就个市都唔错啦，同埋嗰个成交方面咧就超过2000亿嘅，咁你睇翻个市况方面咧，我哋琴日都讲过咧，比较一个都要关键睇咧，就上唔上得翻喺呢个19000楼上啦，咁而家就暂时就企翻喺18000楼上嘅，咁如果能够进一步咧。再下一成嘅话咧，能够企住喺19000楼上位，就翻翻去之前咧，其实我哋未跌落嚟之前咧，大部分时间差唔多成5-6个月嘅话咧，都 trade 喺呢个19000楼上嘅 trading range 嘅。咁如果企翻喺上边嘅话咧，咁就起码叫做比较确认啲啦。就之前嗰个喺15400几点嘅位水平方面咧，就应该系见咗一个系低位啦。我相信都系嘅，其实都系，因为我哋之前都喺节目反复讲过好多次咧。其实15000系真系差唔多，虽然当时气氛真系比较差啲，但如果你个 valuation 计嘅话咧，其实15000都系真系差唔多，都吸引到唔少嘅中线嘅资金。咁而家再加埋你就系、是、一啲客观环境上面系比起之前系有转变啦。最重要就是我哋琴日提嗰个系息口，就导致到美元方面咧就有机会系转势咯。咁如果美元转势嘅话咧，就对亚太区股市啊、亚太区资金方面咧就系正面嘅。 睇法都比较乐观啲。 咁即系麻烦啦 ，K 啲预测埋呢一个啊。咁预测究竟我哋而家去旅行咧，帮唔帮到啲旅行板块啊？因为咧就而家譬如话内地咧就憧憬旅行通关啦。咁旅游股呢一个板块，而家我哋可唔可以望一望咧？ 其实都你见到嗰啲一啲相关嘅股份方面咧，其实都好翻好多噶啦。就譬如有啲内需消费啦，同埋同旅游相关嗰啲股份方面啦，大家都会憧憬内地方面咧就逐步。虽然佢个大方向都系讲咗呢个系嗰、那个系即系。其實昨日官方都有啲言論咧，都改變咗，就冇講動態清零噶啦，即係已經係用咗第二啲字眼，就冇提到動態清零呢幾隻字噶啦。咁所以大家昨日都會憧憬，會唔會內地方面咧嗰、那個係疫症上面嗰個態度咧都係有所轉變咧？咁我相信都係會嘅。咁而最大嘅可能嘅改變嘅話咧，就應該係春節過後咯，因為我相信就嚟緊就係、是都好快會春節啦，因為今年春節係早啲噶嘛。咁春節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啲人流比較流動得大多嘅時間嚟嘅。咁可能呢、這個時間上面嘅話咧，就未必會話好快放鬆啦。如果過咗春節之後都冇乜特別太大問題啦，開埋兩會嘅話咧，就有機會真係有啲特質嘅行動。咁市場就會憧憬緊呢啲嘢嘅，咁所以會都係會有啲幫助。 咁啊，發覺最近咧都有幾多嘅利好消息啊，包括咧就係譬如係中美領導人會晤啦，咁啊舒緩咗咧中美關係惡化嗰個擔憂喎。咁加上近日咧即係見到內地方面啊改善防疫嘅政策咧，似乎都幾奏效。咁啊資金咧入市嘅意欲都提升咗，咁啊外資更加加速流入呢一個嘅 A 股添。咁啊講到譬如政商股方面咧，唔知道有冇係咪真係睇好咧？ 你其实券商类股份咧就好直接同呢个系A 股市场或者同呢个系股市方面一直挂钩啦。咁就所以变咗咧就券商类股份方面咧都肯定会有一个系即系帮助喺度嘅。咁但系券商股咧就其实佢哋嘅估值咧就好难会好高嘅。咁就变咗咧，你见到佢哋嗰个升势上面嘅话咧，可能升完一轮之后嘅话就会系比较立啲嘅。咁如果你话翻调翻转咧，又中长线睇嘅话咧，虽然同内地股市就唔系咁直接关系啊，但系我觉得港交所投资价值系会高啲，因为点解咧？其实而家好多外资方面咧就进入内地市场咧，除咗传统我哋嗰啲 QD 之外嘅话咧，其实而家都个趋向咧就喺个透过沪深港通啦。咁所以你好多时见到咧，就以前沪深港通开嗰时嘅话咧，就喺呢个南向嘅资金方面咧就会比较多啲啊嘛。但系而家你见到咧，其实好多时北向资金咧都仲要多啲添，即系反映翻咧就系啲外资透过香港呢个渠道咧进入 A 股市场方面咧，都系一个比较热门嘅渠道咯。咁如果系嘅话咧，港交所都系会受惠噶嘛，即系你经营咗香港交所个平台嘅渠道嘅话咧，咁港交所都会赚到钱噶嘛。咁变咗我自己觉得，如果中长线投资价值高啲嘅话咧，系港交所会好啲，因为始终券商咧好多啊。即係內地方面咧，香港都多啦。咁其實內地好多券商上市公司，咁你就算個餅係大咗嘅話咧，你未必個個分得到咯。 咁所以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就聽得明白，同埋港交所啲生意又好翻啲咧。你連續五個交易日都過千億成交，琴日主板成交2051億，幾耐未試過？ 咁 係咯。 港交所唔会蚀钱噶嘛，无论你嗰个系市跌啊，同埋升嘅话咧，都港交所都赚钱噶嘛，我冇听过港交所跌钱噶嘛。 系啊，咁啊，即系睇下嚟紧啦，即系尤其是 Q4 有冇啲 IPO 啦。咁啊，其实之前市传都仲有啲 IPO 传紧噶，过紧聆讯噶，跟住有啲传下，有啲大型保险公司又好似窒下步咁样，有两间，一间内地，一间香港都停一停咁样啊。咁啊，睇嚟市况有机会回稳啦，或者好翻啲咧，咁可能都继续排下队先。好啦，今日咧重中之重啊，讲下即系亚洲股王啦，腾讯嗰份业绩啦，咁啊，今日咧就腾讯会出业绩啦，咁啊睇到股价咧之前咧都有啲升势嘅，咁啊再睇埋咧腾讯音乐咧就出业绩先，咁啊盈利都有36% 嘅升幅啦，咁啊 Kenny 嗱，我哋用呢个腾讯音乐嚟做少少前瞻先啦，咁啊会唔会成个 high picture 呢个腾讯呢个科技旗舰都真系 OK 咧？今次份业绩交俾你分析啦。唔该晒。 不过咧，腾讯咧就除咗腾讯音乐之外咧，其实最重要就系手游啊嘛。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啦，手游喺过往段时间咧，腾讯都系即系冇乜版号批过噶嘛。咁所以主要都系靠翻咧，就系嗰个和平精英啦，同埋呢个系 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啦， 系啦，王者荣耀啦，呢两只即系王牌经典游戏嚟到去即系吸金啊。咁所以变咗就喺个增长上面嘅话咧，就一定系比较弱啲嘅。咁所以咧就一般估計咧，第三季方面咧個手遊嘅總收入咧都有個單位數字嘅下跌嘅。咁就變咗咧，我覺得就整體嚟講嘅話咧，嗰、那個整體大嘅即係 top line 方面咧，其實都一般嘅啫。咁所以變咗咧，就算你投信音樂做得好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代表成間公司方面咧都係好，亦都解釋咗佢股價方面咧，其實係相較一啲科技股份方面咧係比較係落後啲。始終騰訊咧都仲係有個政策風險喺度咯，因為個手遊嘅政策方面咧就涉及多啲因素要考慮。 明白啦。咁啊，散股民咧就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盛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啦。下個禮拜再同 Kenny 傾偈，多謝你。拜 拜， 拜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 今日咧又讲下呢个红叶专车咧，咁啊礼拜日咧就已经 又系时候啦， 开始啦。咁记住呢几个 number 啦，就唔系股票嗰啲啊 ，K 六十六 A 啊 ，K 六十六 A 咁啊，11月20日咧就系、是、首航礼啊，哇，首航礼呢个字好劲、 啊， 好似进入 海咁啊， 进入伟大航道咧、啊，即系海贼王咁样啊吓，咁啊嗱，车身咧就换咗呢个叫做元朗赏红叶嘅主题嘅。拉晒字啊，拉晒花 公仔 啦，系啦，咁啊，即系呢个枫叶咧，会喺寒冷嘅气温咧，同埋阳光照射底下咧，开始转色咁、哦、样。 而家就仲未转啦，系嘛？ 系啊，哇，劲、哦！其实咧，睇翻咧，渔农自然护理署咧，系啦，即系全名叫渔农自然护理署。每年咧12月至1月咧，都会咧。update 呢个红叶指数 系啊，佢哋都有佢哋自己红叶指数嘅， 系啦、啊， 即系话俾大家知道，其实边一个位嘅红叶，佢嗰个红色嗰个指数去到边度，咁啊，等大家 咁样啊， 唔使白行一趟， 嗯，最红 红成点样啊， 先红噶啦，如果红就 系啦，咁啊。分成咧四个级别， 嗯， 即系好似啲和牛啊咁样啊，即系 A 几咁样，佢系将咧红叶嘅颜色咧就分咗 A 啦、B 啦、C、D 四个级别嘅，分别代表咧极红同埋开始转红， 嗯， 黄色同埋绿色嘅， 嗯， 咁如果你睇到绿色咧，就真系未搞得掂。 即系题外话，今年咧嗰、那个气温啊。即係嗰個變化咁大啊！即係而家都仲係大家都著緊短袖衫咧，會唔會影響咗佢嗰個紅葉嘅變色嘅速度或者指數咧？ 每年香港紅葉其實本身係由北方嗰度開過嚟噶嘛，咁而家你話而家正值譬如日本都係啊，日本都有開嘅，咁睇下佢嗰個氣壓温度影響幾多？通常咧。香港開紅葉都是要12月啊，嗰啲時候咧先至會12月中旬啲 靚啲啦， 係先會靚啲。如果唔係咧，就而家去其實都係 感受下氣氛咯，係啊， 因為嗰啲紅葉都係話佢係感受個温度，唔係感受個日曆噶嘛，即係佢哋唔會睇個日曆啊，12月啦，不如變紅啦。 佢哋就係嗰個大自然嘅指標。 係啊，咁佢會感受個温度，但係而家個温度變咗啊嘛， 即係係咪凍啲先紅啲啊？意思好 唔好？係啊，即係要凍得合時。 咁但係而家熱緊啊嘛，仲係 係哦， 咁可能 可以咁， 可能 skip 一年啊，佢哋會覺得即係熱完之後跟住回南咯，不如今年唔紅啦咁樣。 遲到啫，冇話冇 到 嘅， 遲 到 又唔會唔到嘅， 唔會唔到嘅。其實即係香港都好多呢啲叫做自然面貌去睇啦，睇翻就係啦。今個禮拜日啊，早上11点啊，你唔好8点去搭呢個車，未有得搭嘅。11点咧就可以喺港鐵嘅朗屏站 B 出口咧就要搭得到啦，咁樣咁啊，大家又多一啲唔同嘅好去處啦。咁當然你話喂去到即係睇唔到紅葉喎，咁點咧？我都有個方法嘅。 食嘢咯， 唔係 download 個 filter，自己 當係咁樣啊， 自己搞紅啲葉佢係啊。 其實賞紅葉之前咧， 心中有紅葉，哪裡都看見紅葉。 大家咧可以上網，其實揾下一啲咧影紅葉嘅技巧。嗱，香港有自己，我哋都有自己嘅紅葉咧，但係個數目就唔係話好多，唔係話人哋成個山頭都有紅葉嗰只啦。咁所以其實網上面都有唔少咧，其實係教大家點樣去到影紅葉影得靚，即係一啲好簡單嘅攝影技巧嚟嘅。唔難噶，其實佢嗰啲都係手機攝影嚟嘅，即係唔好諗住喂我係咪要買部唔知咩相機，其實佢哋都唔使嘅。 或者部手機係咪最 update 嗰啲咧？係 啦， 係 啦，佢反而咧，佢唔係喺嗰個手機個性能上面話俾你聽係應該點樣利用佢而影得靚嘅紅葉，佢反而話俾你聽你個角度應該點樣影，你個 pose 應該點樣擺，你點樣利用身邊嘅自然環境係可以令到你嗰張相影出嚟咧係好有紅葉嘅感覺嘅。 依家啲手機其實都好誇張。你諗下最新一粒米嗰啲出嗰啲咧，2亿鏡頭 啊， 係2亿万像素。我哋舊時細個，即係可能好，即係可能1800万像鏡頭已經覺得哇好勁哦，吹之若鶩。你而家講緊2亿鏡頭喎，個 memory stick 啊，或者個儲存記憶體要幾多先可以做啊？ 而家一張相都真係可以去到100零咩？佢已經影埋 個 鏡頭嚟嘅， 而且對我哋嘅眼睛唔係幾好。 點解？ 太靓啊！ 太靓啦， 靓果龙啊， 系啊，夺目啊，正所谓夺目啊， 靓到咧，当你睇翻真嘢嘅时候咧， 冇咁靓， 冇咁靓添， 系 真噶。 咁嗱，讲完咧，即系叫做红叶啦，赏完红叶啦，可能 咪会摊杯咖啡咁样啊？嗱，有环保机构咧就啊几好、啊，有呢个借环嘅重用杯，咁系啲女做嘅杯嚟、 哦，用 QR code 去到嘟噶嘛？呢、這个 系啦，用金属去做嘅咁样。咁啊，总之咧，有借有还，方为上等人。咁你用呢啲杯咧，咁可能一开始咧就有个按金啦，或者租金嘅。咁但系咧，如果你不断用住呢一只杯咧，每次买可能咖啡啊或者饮品嘅时候咧，每次都会减翻$5嘅。咁、 嗯、 你好快咧就会减翻个租金啦，以至咧就可以令到咧成个环境咧就会好啲啲噶啦。 我记得咧。都睇过类似嘅调查报告咧，佢几好、啊。佢话到咧，嗰、那个叫破坏率啊，即系损坏率咧，啲人借完之后咧，系冇人整坏嘅，即系还翻过去，咁即系大家都 完 好无缺。 即系头先我哋 真系好好、 啊。头先我哋讲剪头发冇公德心啦，跟住我哋好又讲下，唔好又讲下。 系啊， 我想讲咧，即系小白讲得啱啦。呢、這个环保机构咧，首阶段推出呢、這个叫做重用杯咧，已经获得咧600次嘅借用啊、 嗯。 重用杯咧准时归还率咧系98%。 即系证明喺边度借边度还咁样。 哦，有好多唔同嘅、 啊、 叫做同佢联营嘅一啲餐厅或者 coffee shop。 暂时咧都系喺港岛嗰面嘅，咁、 嗯、 但系佢嚟紧咧会延伸到去九龙同埋新界咧，都有唔同嘅咖啡商店咧可以同佢哋合作嘅。 系啊。 咁佢嗱，譬如佢见到佢话开始咗呢段时间，佢有600多次嘅借用率啦。咁、 嗯、 即系代表咩？即系其实呢个地球已经悭咗600多个杯。 系啊，纸杯。 系啊，纸杯，即系系好直接啊！你冇用到嗰个纸杯，你借咗。用嗰個鋁杯你就慳咗。 不過其實咧，即係以前咧，即係反而而家冇咗。有一個方法咧，就係我自己帶咯， 係 自己帶隻杯， 都 甚至乎唔係淨係隻杯嘅，自己帶埋個盒，即係嗰個餐盒咧，你去買外賣，你俾個盒佢， 係啊， 佢裝俾你咁樣。其實呢、這個即係當然咧，你話喂好煩喎、啊。其實你諗下，你帶多個餐盒，帶多個杯，其實唔係拗好多地方嘅啫。即係喺你身每日嘅隨身行李裏面，但係呢一個就真係幫到手啦。咁佢哋要買外賣嘅時候，咁你咪俾個飯盒佢咯，佢俾翻你，跟住你食完攞翻屋企，洗完第二日係咁樣。咁你就每日其實慳咗一個快保家盒， 係噶，係啊， 杯又係啦。 不過係啲人大家都係怕麻煩咯， 就係啦。 但係依家其實多咗叫科技咧，方便咗大家。其實佢都唔係即係最土炮式咁樣，你攞隻杯去跟住即係借借還還咁樣。其實佢咧參加者需要下載一個應用嘅手機 app 啦，咁啊去指定嘅咖啡店嗰度買，咁啊就可以叫有系統咁去運行呢一樣嘢咯。即係可能你還翻隻杯，咁佢減翻你$5做一個折。扣咁样，即系我觉得其实慢慢推呢啲嘢咧几好，因为一开始咧其实佢系得10多间嘅咖啡店咧用呢个服务嘅啫，跟住加下加，依家已经有36间啦。好似小白咁样讲，即系一开始喺上环咧就发迹嘅，跟住即系呢个活动啦，喺上环嗰个发迹。跟住依家哇，即系开始有机会遍布全香港啊、新界啊。咁你知依家香港最多系咩？咖啡店啊嘛，即系大店又好，连锁又好，小店又好， 小店经营嘅都有。 系啊，有阵时我都去到深水埗大南街嗰度，哇！啲咖啡店多到咧，真系 好文青啊！嗰边 文青我唔知啊，就呢个闻到咩啊？闻到咖啡香，成条街好似咖啡一条街咁样， 真系活化咗嗰边嘅区域。我觉得几好。 譬如九龙城上一次阿 O 介绍我去一间， 系啊， 嗰度车房嚟噶嘛，嗰条街 原先 啊，点解有间咖啡铺 咧？即系依家成日都有呢啲咁嘅状态。咁啊，朝头早啊，饮杯靓咖啡啦，精精神神咁去开工咧，翻学咁就最开心。同大家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啊，早晚咧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噶，最高气温咧大概26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啦。展望咧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咧有一两阵嘅微雨，都系雨粉粉，睇嚟呢个礼拜啊，咁啊大家即系行路嘅时候咧，即系睇线脚都系紧要啊，咁啊随后咧数日啦，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咁啊即系本周中后期啊。渐转天晴啦，咁啊白啲咁样讲。依家咧23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4%啊。转个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导弹攻击据报波及邻国。波兰传媒报道有导弹落入波兰境内，造成2人死亡。另一个邻国摩尔多瓦大片地区停电。 波兰紧急召开国家安全及国防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政府决定提升部分军事单位的战备状态。波兰是北约成员国，波兰总统杜达分别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及美国总统拜登通电话。斯托尔滕贝格会后说，最重要是查明事实，确定导致爆炸的原因。美国五角大楼说将调查导弹落入波兰的报道，暂时无法证实。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将提出和在印尼巴里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欧盟国家领袖举行紧急会议。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获得党内支持，继续担任党团领袖，可望在明年一月展开新一届国会会期时取代民主党的佩洛西担任众议院议长。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选举中，57岁的麦卡锡获得188票支持，击败获得31票被视为强硬保守派的比格斯。在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成绩没预期般理想，未能夺取参议院控制权，在众议院可望以微弱多数优势从民主党手中取得控制权。特区政府强烈反驳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再次对香港特区作出恶意诋毁和政治攻击，再次促请美国立即停止歪心干涉香港特区事务。政府凌晨发稿严正指出，报告针对完善选举制度作出不符事实抹黑，强调确保政权掌握在外国者手中是世界通行的政治原则，而报告再三利用不符事实的借口恶意诋毁香港国安法，重申奉公守法的人不会误堕法网。特区政府亦强烈反对报告中就香港中学中国历史、公民与社会发展科课程和香港语文教育政策所讲的歪理。另外，特区政府强烈反对报告诋毁特区的防疫抗疫政策，又话留意到香港美国商会最近表示，大部分美国商会会员都希望继续留在香港发展。日经平均指数报27,757点，跌23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7.39美元，卖出1,777.1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39.26，瑞士法郎0.945，加元1.329，人民币7.045，英镑对美元1.185，欧元对美元1.03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1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三宗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啦，近科学园对出。咁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榕园路桥底。重复多次啦，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榕园路桥底。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即是环宇海湾对出那段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就在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就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返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彩虹道，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日宝达村一段就挤塞，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刚才讲了受意外影响，所以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太极国际学院，香港电台联合制作，公益太极日， 全港学界及各区市民齐齐耍太极。 行政长官李家超全力支持， 就等我哋一齐为香港创造一个齐齐做太极操嘅新纪录。 立即登上太极国际学院网站报名。 十二月十日早上，齐齐线上线下体验中华文化，公益太极日。 视听障的李敏仪怎样将艺术融入生活呢？香港盲人辅导会社工刘美英姑娘是这样说的。 她说其实呢，我去完街回来呢就会摊开张桌又会画画的了，就算去到几点我想起上来我就摊开来画的了。有时呢我煮完饭又摊出来画，一会间我洗完衫又摊出来画的。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继续探索敏仪的艺术世界。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Andy 想入嚟厨房做嘢，要识工作安全，你系咪得噶？ 强哥，跳高我一早准备好，刀具用完咧，应该第一时间放翻入刀座。宠物最好放喺容易攞到同埋较低嘅地方。提举宠物姿势要正确，避免弯低身扭伤条腰。 OK 喎 ，Andy。不过若果想知更多，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爆户人士电台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厨房危险多，注意安全咪做错。我系 Andy 黎展峰。 8:39，一同小白讲下呢一个，即系有冇啲小朋友啲功课咧，令到你觉得咧 头痛， 大惑不解，或者咧啊，即系拗晒头咁样，即系好棘手咁样。 嗰啲答案啊，你讲紧 系啊，或者啲功课啊，啲劳作啊嗰啲咧，令到你 劳作就一定阿爸阿妈做噶啦。 系，而家嘅劳美堂系阿爸阿妈上噶嘛。 系啊，咁你冇办法，你都要帮手噶。咁你帮手，你又唔忍心佢做得太差。 系， 就慢慢形成一个心态，就诶、不如做靓啲啦。跟住自己有份落手落脚，真系阿爸阿妈有手有份做嘅时候咧。你又好想睇下其他啲同學 嘅阿爸阿媽做成點樣？ 係，即係嗰個教勁咧， 就开始咁咪衍生 有趣嘅，即系有啲即系从事教育嘅朋友仔都话啊，其实呢个都系几好嘅亲子教学嚟嘅。咁如果你可以转化得到， 如果大家嘅工作冇咁繁重嘅时候咧，呢个肯定系一个好嘅亲子。 我有个朋友咧，请姐姐啦，即系请外佣姐姐啦。佢话即系有一个条件就系、是，如果识手作或者识。叫做手工 優先 考慮，優先咁樣，即係你唔係個個都咁巧手噶嘛，係咪先？ 不過除咗勞作之外咧，而家小朋友嗰啲功課，有陣時你即係就算譬如我仔仔咁樣啦，二年班咧，係。睇啲功課咧，你基本上你個心態就係諗住一睇望落去，梗係識啦咁樣。咁係嘅，因為大部分都識，但係佢有陣時都會問翻啲 tricky 位嘅，問翻啲得意，譬如數學嗰啲咧，佢特登又會加一個咩加個筆字喺前邊，即係 yes or no 嗰啲問題，加個筆字喺前邊，即係等你有啲邏輯性咧。兜完一個圈之後咧，又令到自己頭暈眼花。 試卷都係考量嘅嘢。 其實有陣時大人睇咧，都會有少少咧，係容易俾佢觸 到咗嘅。 我不是不高興，咁我到底係咪高興啊？ 啲小朋友咧，佢個邏輯性未咁強嘅時候咧，佢唔係好明白我不是不高興。其實個正確嘅意思係啲乜嘢？咁有陣時咧，仲會考埋。我見佢啲 syllabus 咧，有啲係咁話咩東南西北咁樣嘅喎。咁我都攞住佢 syllabus 咧去問，有同其他嗰啲成年人。玩過佢個 syllabus， 咁就係東南西北，我哋就知道北嘅定向係指向上邊啦咁樣。東就喺右邊，如此類推。咁佢有陣時咧，佢會話俾你聽，佢就純文字嘅，純文字形容，例如阿歐，阿歐咧就面向右邊，右邊咧其實就係西面嚟嘅。咁然後佢就向左行，就再向右行，再向。再向前方行，跟住褪後，哔哩吧啦咁一大輪之後，就問你佢最後面向邊個方向？咁呢啲其實喂大人玩咧，唔係大人做呢啲題目咧， 都已經拗頭啦， 都已經拗頭。咁你個攻略咪就係咩？我教我仔就係你一見到有你冇你，你畫咗個嗰個十字先，跟住寫邊個筆，你咪照畫咯。咁會容易啲咯。 香港啲考人嗰啲方法啦，即係考試啲試題咧，三個方向啊。第一就係頭先小畫講邏輯思維啦。第二咧就係考你背诵系啦，记得啲嘢啦，考记性啦。第三系考咩咧？就系、是、考你小唔小心，即系有冇啲 careless mistake 啊？ 系啊，嗰啲好唔抵噶。 系，总之呢三样嘢咧，如果你通过到个测试咧，你基本上八九十分一定有噶啦。 系啊， 即系主要每一科都系同样做紧同一样嘅嘢，叫你背啲嘢啦。等你小唔小心啦，同埋有冇逻辑？ 数学都系背 formula， 系啊， 咁你都系要背。 所以某种程度上，香港嘅教育系失败咯。因为你睇下而家啲学生毕业之后咧，经常犯嘅错误都系呢三个方向嘅。嗱，逻辑有问题啦，嗰、那个背诵背唔到嘢啦， 背唔到， 同埋最后嗰个系咩啊？ 啲成日犯啲小错误， 成日犯啲小错误咯。嗱，都系呢三样嘢嘅啫，错喺呢度。 小错误好似系最严重的。 又调翻转头讲，唔好讲失败啊！又其实佢好早已经教咗你，你系。咁多年由小學到出嚟做嘢都冇改過啫嘛，係咪先？ 所以話第一樣嘢其實即係真係好認真地講，第一樣嘢唔應該勞美堂係俾阿爸阿媽做， 係噶， 即係。譬如話， 但係真係做唔到噶，佢有時要做啲立體巴士咁啫。我做得晒头， 做翻简单啲咯。点解个卢美堂要俾细路仔有呢一堂上咧？就睇下佢哋有冇一个艺术嘅能力或者个潜能啊嘛。佢哋都冇机会去自我创作，全部都系屋企人帮佢做。佢點可以發掘到自己呢一個技能出嚟？ 佢哋有陣時咧遇到個小朋友遇到個問題咧，就算佢有創意，佢都做唔到嗰件嘢出嚟。個主要原因係因為咧，嗱，我又覺得學校係有咁樣嘅方向嘅。因为譬如要用教剪、用胶水或者用啲特别嘅工具嘅时候咧，呢阵时细路仔真系唔识用嘅， 咁咪唔好用嗰啲住咯，即系等佢大个啲先用咯。细路仔可能做啲嘢其实唔靓系应该噶嘛，但系最紧要系佢哋用佢哋嘅技能可以做到几多， 即系做啲冇危险性嘅，即系唔好用教剪，即系穿住猪仔先咯。意思 系 咁啊嘛， 即系简单啲，反而系佢哋嘅创意行先啊嘛，即系小朋友。 讲开呢一个咧，今日有条咧叫做难题咧，就考到内地嘅爹哋妈咪嘅，有一个咧小学三年级嘅阿仔啦，咁啊功课咧就要求咧带10,000粒嘅黄豆翻学校， 10,000粒 嘅黄豆 要数噶， 系啦， 呢度又系 嗱，爸爸咧就发火投诉老师啦，咁样，咁咧点不知咧，老师就讲完之后咧， 就一个神反转、嗯、神反转即是一个好大的 twist 咁、嗯、样好似当电影嘅世界。好啦咁如果同一个命题咁啊交俾小白啦阿仔要交功课老师就话我系阿 Sir 咁样 ,O Sir 就话啊带一万粒黄豆返嚟啦每个学生都全班二十个人。 嗯。 咁啊带啦系啊。 嗯。 咁你带啦。 要数啦返屋企。 系啦你即时系諗到要数㗎嘛。咁系咪真系逐粒数先 嗯。如果佢系要一万粒嘅话呢我反而我更加会数， 嗯， 因为我哋一班入边有二十个咧，我叫佢数翻俾我睇， 系 睇入边有冇系咪个个都 嗱，你都系用少少有啲情绪嘅方法去讲啦、嗯。其实咧个老师唔系我白啲讲，佢唔系玩嘢噶， 嗯， 佢系想教你一个数学嘅理论， 嗯， 而点样唔需要数一万粒豆， 嗯、 但系你得到一万粒豆咧， 嗯， 咁啊又系、哦。原来我哋学习嘅过程就系用你啲便捷啲嘅嘢去处理生活上复杂嘅问题嘛、 嗯。 一万粒豆逐粒数梗系好复杂啦。啊，原来咧你可以将嗰一万粒嘅豆咧，即系度咗一个 folium，、嗯、即系可能 即系水咁样咯。 系啦，称十粒豆出嚟先，系啦、 啊， 十粒豆就系呢个重量。咁你咪一路不到够嗰重量、嗯，大概就差唔多 系啦。佢、 一万粒黄豆， 佢都话大概嘛。 系啊， 但系佢要精准一万粒嘅话，呢、這个方法都行唔通。 系、 因为有黄豆有大有细。 系啦， 所以好多时候我喺 你都可以咁讲，即系不过嗱，即系佢用嗰个教学嘅心态咧、嗯，我觉得佢真系有。又 work 嘅，即系个老师咁样讲，又冇佢错嘅地方嘅、 嗯， 即系佢唔系谂住啊，咁你个个都数一万粒，你咪用晒啲时间咯。佢唔系期待你咁样，个老师期待你就系攞住嗰二十粒嘅黄豆，跟住乘翻个倍数，跟住将个重量点样度咁样啦，咁啊跟住量度到大概咁样咯，系啊。 所以我喺街市帮衬开嗰个生果铺嗰个阿姐咧，佢就诶唔得嘅， 系， 因为每一次磅完之后咧。佢都會加多幾粒落去， 係 送俾你嗰啲咁樣。 哦，即係所以佢量度唔到一萬粒， 量度唔到一萬粒 嘅真正 量一萬粒，可能抌多幾百粒落去先。 不過街市即係朋友好犀利喎，佢哋嗰隻手咧通常一 自己係把秤嚟㗎啦，佢、 嗯、 隻手已經係把秤嚟。 係啊，跟住佢稱完之後，我咪擺翻嗰個歐比話俾你聽，話俾你聽佢有幾準啊， 好少失手嘅。 係、嗯，所以呢個故事到最後咧，個爸爸咧。竟然同翻个老师道歉啊、 嗯， 跟住就话：，唉，老师我错啦，咁样。跟住老师都冇话对错嘅，其实即系呢个系一个教学相长嘅学习过程。 但系呢个都睇到嗰个人点样去睇一个题目嘅、 嗯， 即系譬如话，喂，你可以话每一粒豆嘅重量都有偏差噶嘛、 嗯？ 如果你用呢二十粒豆，唔代表另外嗰二十粒豆嘅重量是一样噶嘛、 啊啊啊啊？所以睇佢题目点写。 你而家个题目系话要一万粒、 啊， 咁、嗯、所以我咪逐粒数咯。嗱、 嗯， 呢、這个可能系睇到嗰个人究竟佢做嘢，佢系咪一个实干型？佢时时我要求真， 嗯、 我真系你要讲粒啊嘛。 如果佢 咪数一粒， 如果佢个题目系写到明系精准要准确一万粒嘅，咁、 啊、 你除咗数都应该冇乜特别其他方法啦。 啊、但系佢而家讲紧即系如果个学生系谂住系我可以转一转薄嘅， 系 嗰做二十粒咁样去称啦，咁、 嗯、 有一个做法啦、 嗯， 我逐粒数有一个做法啦。但系点解大家会睇到唔同嘅嘢？就睇下嗰个人本身佢点样处理一啲事情咯。 嗯 记得为着心中梦想战斗，还相信细水可长流，开心总可永久。随时一走得太快，昨天的小子突然成熟了，悲伤总要面对。若美梦快要粉碎，但我共你记忆故事里，爱却能延续下去。故事书的那篇，成长中的章节，原来是直至你出现。陪伴我， 陪着你， 记录我再奋斗。 明白 痛苦世界没有尽头。时钟的胆要怎走过，时光匆匆我即使挫败过，请信任我，真心的栽种最后会结果。 陪世间一起合奏。若有一天当你再回首，世事无常，但当中有你就够。要失去，但我共你记忆会默碎，爱也能延续下去。漆黑天空寄居，人海中的光线，原来是望见你的脸。长夜也如白昼，照亮我将自由，年月会分。 沙田以前叫咩名字呢？今日沙田聚集咗好多嘅人口，但有几多个人真係知道佢以前嘅名称呢？如果佢哋估嘅，你又会估边一个嘅名係佢以前嘅名字呢？想唔想知道？白元浩转头话你知。以前曾经叫过做激园嘅，反映住古代沙田咧系一片布满荆棘嘅荒芜嘅原地，咁啊及后咧亦都称之为沥源啦，咁啊意思咧即系话清水嘅泉源咁解。 当年城门河上游所流落嚟嘅水其实真系非常之清澈噶。村民喺河嘅两岸亦都建立咗一啲嘅村落，包括咧就系譬如沥源或者叫做沥源堡，甚至乎叫做沥源洞。堡同埋洞咧系一个大嘅乡下咁嘅意思噶。由于沥源地接海滨旁边啦，咁海潮低位嘅时间，经常都会露出啲非常之靓嘅沙滩嘅。而沙泥经年积聚之后咧，咁慢慢就变成一啲可以耕种嘅田地啦。咁加上大家都明白沙田嘅地理环境啦，三面环山，一面咧就望住吐露港嗰边噶。中间咧就一大片嘅平原，咁环顾四周，其实咧系的而且确几好爱嚟种植、耕种同埋居住嘅地方。以前咧，啲人又叫做沙田谷噶，咁啊昔日咧喺沥源咁多条村入边咧，原来亦都有一条村真系以沙田去到命名，例如而家我哋就会叫佢做沙田围或者沙田头两条村。沙田呢个地区嘅名字其实一直以嚟都有唔同嘅讲法，话佢到底点嚟嘅？好，其中一个咧就话到系1898年嘅时间啊，当其时咧就满清政府签订咗咧就系北京条约之后，并且派员咧就周围去到睇下新界嘅地方嘅名称嘅时间，嗱由九龙。行过狮子山或者飞鹅山一带咧，其实就可以嚟到沙田围嘅地方嘅。咁啊，佢哋向村民问嘅时候，喂，呢个地方叫咩名啊？村民咧就用村嘅名称去到话呢个地区个名。咁所以咧，原来以前嘅人咧就误会啊，就将沥源就作为沙田啦。咁另外都有啲讲法嘅，亦都咧就系话到早喺19世纪甚至乎之前嘅时间，当其时指出沥源已经咧就系命名为沙田噶啦。咁喺地图上面亦都咧就系写住咗沙田、大埔、林村、丁角、荃湾、西贡等等嘅大区咧，原来齐名咁解。仲有一个讲法咧，就话喺1866年嘅时间，咁啊有一位意大利神父啊，当佢咧所绘制嘅新安院全图嘅时候，话到入边已经出现咧就系沙田嘅字眼咯。虽然今日未必知道边一个讲法先就系真正嘅历史演变出嚟，咁但系今日咧呢个地方叫沙田，而且非常繁荣，就系事实。 又喺流星飞过后， 嗯、 你有冇许 许 愿啊？的一秒， 哦，琴日睇唔到，明明喺啲户外嘅场地，我琴日同啲朋友就喺烧嘢食啊，有机会再分享一下。 我上次就。都是我想三个星期到同阿仔就睇到啦。 三个星期前 是啊佢有一个 另一个唔系 另一个嚟 㗎。係同埋老实讲唔系流星雨嘅高峰期呢其实都有机会睇到流星。 我上次睇过就流星雨嚟嘅。咁话一小时有20粒左右。咁你都计返啦你一秒钟即系你会喺一小时入面搵两秒钟出嚟见到其实 probability 都唔系话好高。 咁话说喺即系14号晚啊即系早两日前呢咁有啲网民就影咗一张相，就是、天空有一粒比较大嘅流星划过。咁、当然大家见到嘅时候就哇咩嚟噶咁样，系咪 UFO 啊咁样？咁其实咧就系呢一个狮子座流星雨。咁佢嘅日期咧比较长嘅，如果大家错过咗嗰日，唔使担心。其实佢11月6号已经开始咗啦，但系咧就去到11月30号嘅。 喂，仲有时间、啊？ 今次嘅活跃期咧有24日咁多啊。咁但系都有分，正话都讲咗有时多时少咁样嘅高峰期咧。争取时间啦！呢、这个礼拜五18号朝早7点， 哇！朝早七点啊，难睇喎！ 朝早7点 飞过 睇唔到， 系啦 咁光。 咁佢就话预计咧，每个钟头大约都有10粒流星划过嘅， 好多。 咁啊，如果朝早唔得咧，咁、那个活跃期系朝早啊嘛，嗰人建议啊，观察嘅时段咧就系星期六。 星期六 19号，咁去到午夜嘅时候，即系啱啱搭正12点，咁都天都黑晒啦。去到凌晨嘅2点，呢两个钟咧，咁你就可以望得比较清楚啲，因为夜晚啦。 有冇几粒？ 咁咪就话大约系每个钟头都有10粒俾你睇、 哦。即系星期六嗰个都系啊？ 系啦，呢个就系嗰个高峰期啦。咁、 哦、 当然啦，如果你唔需要咁多嘅，有一粒都够数嘅。咁佢成个活跃期咧都会去到30号嘅。 系， 咁你可以慢慢睇。 大家睇流星或者流星雨嘅时候咧、记住一样嘢啊！瞓喺地下度睇，你哋卧高个头真系唔系办法， 咁但系 真系会颈痛， 咁同埋 卧唔到咁耐， 系啊，喺市区就比较难睇少少嘅，点解咧？因为光污染啊嘛，咁你有好多其他嘅光，你咪影响咗睇嗰啲嘅自然光咯。 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咧，近住宇晴轩慢线，啱啱系有隔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港湾豪庭，再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有待消散，排喺有线电视大楼。而较早前吐露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近住裕豪山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排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狮子山隧道出返九龙，龙尾喺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喺小沥源。另外将军澳隧道出返观塘，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系到龙盘苑。另外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定富街。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仔工业学校方向深水湾，同埋东涌裕东路回旋处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呢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日本女歌手 Mila 推出不同类型的日本全国巡回演唱会，有大型的，有小规模的，现在正在在日本开她的 Sip Tour。在今次 Live House Tour 入面唱出多首全新的歌曲，其中一个主题叫做 Unzip， 即是解冻，告诉乐迷知道他的音乐力量要彻底解放。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Mira Final Call。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来自 Mila 在电影《七人的秘书》主题音乐作品里面献唱出的 Final Call。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蛤，真的要用啊？ 用啦，用了安全很多的。 但我有心有力，不用都没事啊。 我知道你浑身是劲，但是运货最好当然用手推车啦，可以预防肌肉劳损嘛。 知道啦，那除了手推车之外，我还有些什么要注意啊？ 最重要呢，就是不要逞强，还有听实微电康康节目时段内的二台话你知，教大家五大招式预防下肢劳损。 想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早晨，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啊，升56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3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162点啊。不过咧，港股 ADR 咧指数就要下跌啦，咁跌113点啦。咁啊，都冇办法啦，连续三日之内升咗2000几点，有喘气啊同埋回气嘅迹象咧，都系必须嘅。咁睇下今日港股嘅走向会系点咧？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嘉慧。 早晨，嘉明。 我又继续咧向 Clara 老师请教一下先。我哋今集咧始终都系我哋叫做家长考牌学堂啦，咁一班嘅家长朋友都要听清楚啦。作为家长，作为 parents 咧，我都知道原来有另一个嘅见解嘅。不过喺我正式请教 Clara 呢个课题之前咧，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因为咧我知道上次咧你有讲过咧，有啲 BB 仔真系一个月大就已经系有个诊断啦，就要开始嚟见治疗师啦。咁细个嘅 BB， 佢都唔明白点解自己嘅耳仔会多咗一嚿嘢。咁我知道咧，其实有一个都几普遍嘅情况咧，就系啲 BB 仔佢会攞个助听器出嚟食，或者攞佢出嚟咬。咁呢个情况系咪真系好普遍噶？ 其实真系好普遍噶，因为正如你所讲，不嬲都冇，突然间又有。咁同埋一样嘢咧，就系当佢掹咗嗰阵时咧，而家长咧要戴翻落去嗰阵时咧，呢一个就重要啦。家长戴翻落去嗰阵时咧，个样系好紧张，好紧张。虽然话 BB 啦，佢感受到。佢就會更加抗拒呢一個助聽器嘅，咁所以呢一個咧就要教家長就係、是、當個 B B 即係一掹嗰陣時候，你就要輕鬆咁樣啦。但最緊要唱歌，係啦，因為唱歌第一冷靜自己啦，大人啦。第二咧，我哋聽障嘅小朋友咧，其實嗰個言語咧，如果佢係唱歌嗰、那個言語係比起我哋講嘢係更加闊、更加大嘅，同埋對個腦嘅刺激係更加好嘅。咁佢收嘅聲音咧，聽嘅嘢咧係。好全面好好嘅，咁所以咧，当个 B B 一掹掹机嗰阵时咧，你就可能就同佢慢慢带翻啦，带翻落去嗰阵时，你就唱住歌，可能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咁，你其实你唱一只歌都已经带完啦，咁、那个细路仔。佢又好开心啦，好 enjoy 啦，咁同埋咧个 B B 都好啦，佢发觉咦，原来戴咗机之后咧，听妈咪嘅声音系清楚，咁系久而久之咧，其实佢会系愿意去戴呢部机噶。 哦，原来唱歌系一个技巧嚟嘅。 系咯，头先你讲话咬啦，我都见过好多啲助听器咧，真系好多牙齿印咯。 系因为小朋友出牙期间，即系乜都攞嚟咬噶嘛。 系啊，即系可能咬到个机身啦。甚至乎有 BB 咧，系拆咗个助听器里边得便照咬，所以其实好危险，好惊 嘅。咁即系各位家长要好好咁样睇实咯。 系啊，咁所以个助听器咧，即系我哋都好多方法嘅。咁例如可能系即系有一个套套住个助听器啦，咁整靓佢啦。有时男仔好女仔好啦，佢中意啲咩公仔啊？咁我哋可能个套系买某个公仔啦。咁佢戴住即系好似等于我哋戴一只首饰咁样，戴住个耳环咁。咁令到個細路仔咧就好 enjoy 啦，好 enjoy 去戴呢部機啦。即係你唔戴，可能佢會叫你媽咪媽咪戴機啊。係係啊，咁所以其實喺咬機嗰個情況裏面咧，就真係要避開，即係要小心啲。咁最緊要嘅時候，家長真係要穩定啲，情緒穩定啲，係啦，行為肯定啲，千祈唔好咧你個樣咧直情係好驚好驚咁同個小朋友一路打交啦，咁啊弊啦。同埋咧，亦都可以咧個細路仔臨掹機，你估到佢掹機嗰陣時咧，你就捉咗隻手仔啊，或者係當你唱歌咧嗰只咧 ，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we clap your head 嗰啲咧，咁個小朋友 哦，咁佢拍手就冇得掹啦， 係啦， 好喎、啊、呢一招， 係啊。小技巧好緊要嘅，咁就係、是、首先係你見到細路仔臨掹，你就 engage 佢，令到佢咧，即係 keep 佢 busy， 兩隻手仔要做嘢嘅，咁佢就唔記得咗掹機，同埋佢聽緊你唱歌，佢個 focus 咧又去咗你聽歌度，咁佢就唔掹機，久而久之咧，即係佢個過渡期嚟嘅。當佢習慣咗咧，日日都係有一嚿嘢喺隻耳仔咧，佢就唔會再抗拒嘅啦。 好好啊，呢、這個招要袋落袋先。我想請教一下你啦，我知道咧，你對於 parents 呢一個家長嘅英文字咧，都有另外一個見解嘅噃，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一下？ 好啊，咁其實咧咩叫 parents？ Parents 咧個 P 咧就係耐心啦 ，patient 啊。你諗下小朋友一日掹咁多次，其實會掹爛個耳機嘅。當你掹爛咗耳機之後咧，即係嗰個耳管啦同埋耳帽嗰啲連接位咧，好多時候會掹斷。掹斷咗，你唔係可以隨便換嘅，你要去翻聽力中心度再重新再整個再安排過，未必即時有。有啲公司咧就可以即時做，有啲公司做唔到，可能又要等十日八日噶啦。咁個小朋友就有十日八日冇機帶噶，所以即係都明白家長當佢同個 B B 帶翻時，佢會有啲緊張嗰啲嘅焦慮嘅情緒會出嚟咧，令到 B B 驚嘅。咁所以咧，我哋要耐心啲啦，同埋我哋曾經都講過咧，就係話佢聽得到同埋聽唔聽得明呢一個咧，就要好耐心啦。即係佢會係好似話喺課室啦，我哋上一集講過話喺課室度啦。咁而家係好遠距離嘅話咧，咁佢會聽得到你嘅聲音，但係聽唔明。即係好似我哋而家錄音都係，我哋其實遠啲我哋要好用力先聽到個主持人講啲乜嘢嘅，但係我會聽到佢把聲嘅，嗰啲咯，係啊，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好需要好耐心，咁樣咧俾啲時間一路去做住訓練咧，個小朋友就會有所成，會係啲嘢俾你睇到噶啦。 咁個 A 又代表啲乜嘢咧 ？A 咧就係一個嘅叫做進入啦，一個 access 啦，就係原來咧嗰啲聲音咧擺咗落去隻耳仔度，個小朋友有冇聽啱嘢定係聽錯嘢咧？咁呢一個亦都係要不斷咧重複地咧去做訓練，去揾一啲嘅數據，咁而同聽力學家咧可以大家去夾下啊點樣去做，咁而令到個小朋友咧就聽得最好啦。因為例如可能我哋講叭叭叭，可能個小朋友聽到係啊啊啊，咁就知道係出事啦。咁係出事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即係再經過一段時間訓練啦。因為即係我哋講過係話一個好漫漫長個聲音先去到個腦度再分析㗎嘛。咁如果係做咗好多嘅訓練裏面咧，個細路仔都有情況咧，咁我哋咧就要需要咧同聽力學家合作，一齊去點樣調適翻呢一個啦。咁就令到最好嘅聲音進入去我哋嘅小朋友嘅耳仔度啦。 咁 parents 然之後就到 R 咯噃。 係咯 ，R 咧就是、一啲嘅聯繫啦 ，relevant 啦，就係我哋要個細路仔嘅興趣。个细路仔佢中意啲乜嘢，而你跟住去做，咁样咧就个细路仔咧就会好愿意去听你，即系我哋成日讲啦，有时候可能阿妈讲嘅嘢，我哋听唔入耳啊，左耳入又要出噶啦嘛， 又要出。 但系而家系啱听咧，我哋会好留心去听噶嘛，咁所以咧，我哋家长咧，即系都要制造一啲情景咧，系令到个小朋友咧系听得多啲嘢啦，同埋佢中意听嘢啦。咁有时带佢出街嗰阵时候，你都系讲一啲佢想听嘅嘢啦，佢就会听噶啦。如果你要同佢一出街，我话咗你噶啦，但以后你都唔学，以后我都唔带你出街，类似呢啲咁样嘅说话啦。咁其实细路仔就会好大压力，之后就会唔听噶啦。 好。咁另外 E 又系咩意思啊 ？E 咧就是一个嘅 expectation 啦，就是一个期待啦。咁头先做咁多样嘢咯，我哋即系有耐心啦，又要系即系又要搵一啲关联啦，各样嘢。可能家长就会话死啦，点解发音都仲系唔正確噶？点解佢都仲系唔识答嗰啲问题噶？点解成日都系明明识答，跟住又唔识答啊？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要有一个嘅期待，但系期待咧就唔好太低，亦都唔好太高，但系要比佢啱嘅 level 高啲啲， 系。 系啦，如果唔系咧，就有時有啲家長話：，算啦，我冇諗過佢會識同人溝通噶啦，總之同佢做住訓練先就得噶啦，咁就好弊啦，即係呢啲家長教育啦， 係都要有翻啲 expectation 嘅， 係啦， 咁先有個推動力噶嘛。嚟到 N 咯噃 ，N 咧就係一個孕育啦，就係話我哋其實要日日都要同個小朋友都要做訓練嘅，日日都同佢係講好多嘢嘅。我哋講咧就叫 bathing 啦，即係嗰啲聲音咧，好似沖涼浸住曬，唔係 shower 係浸住曬。當你浸住曬嘅話咧，咁其實佢就冇問題噶啦。 咁個 T 又係咩意思咧 ？T 就係時間啦。咁我哋等待咯，就好似啲植物咁，其實我哋 keep 住淋水啦 ，keep 住曬太陽啦，咁佢就自然咧就可以係生長噶啦。咁所以我哋真係要俾多啲嘅愛心啦，同埋記住細路仔係第一，而佢聽障係第二。 千祈唔好调转，好多时候就调转就系将个细路仔唔得啦，就扩到好大好大好大，但系咧个小朋友咧就已经系摆第二位啦，咁就弊啦，咁变咗成个复康咧就唔系咁成功噶啦。 嗯，讲到成功，我知道 S 就系成功啦 ，success 系咪咧？ 啱啦，咁所以咧即系要真系好有耐性啦，同埋即系唔好怀疑啦，即系唔好怀疑自己嘅能力啦，亦都唔好怀疑个小朋友嘅能力啦，咁我哋先至会系。有成功的一天噶， 嗯，好啊，各位 parents 继续努力啊，多谢晒 Clara， 唔好客气，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电台节目经常都会播放歌曲噶，咁但系有啲时候就因为时间嘅问题，唔可以将成首歌曲播放完毕。如果歌曲播放紧嘅时间突然之间停止，会有一种不自然嘅感觉。所以咧，会将歌曲嘅音量慢慢收细，直至到听唔到为止。喺行内嘅术语就会话将只歌飞走佢啦，飞走佢呢、这个飞字其实并唔系飞上天嘅飞，而系英文 F A D E fade 嘅音译嚟噶。当进行现场播放或者系混音，甚至乎将声音或者音乐慢慢淡出，即系 fade out， 我哋咧就会以飞走佢咁样去到讲。所以大家听电台的时候，发觉一首的歌曲当它慢慢消失的时候，就即是证明节目主持人慢慢将它飞走它了。电台广播混音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的，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起了老爸一场欢笑，用我通通已消失了，卖力的打拼乱流下过活，潮浪推着去跑，自己的赛道望着跌着，总算才爬起，干杯酒喝掉，霎眼想起了谁，什么事前这样疲累，怎么可脱掉喉内的千句万句，何妨习惯独居，不买单真情 人生为何这样疲累，差点想倒掉，豪望的千句万句，如还是有泪水。一杯干了，年月再犯罪，泪都只好遵守。一天光都过去。 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嘟嘟嘟嘟嘟嘟嘟，喂阿昌， 喂小白早晨啊， 早晨啊，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呢？ 好啊，首先由今晚七点半开始同大家介绍一下啦，咁啊有呢个盘点政策啊，咁啊新一季嘅盘点政策咧，咁啊今一集啊就承接上一集嘅讨论啦，继续邀请到我哋嘅特首阿李家超啊，咁啊盘点下咧香港呢25年来嘅政策，咁啊并且咧佢会再就呢、這个佢啱啱发表嗰个施政报告嗰啲施政策略加以讲解，等我哋大家咧了解更多佢嘅施政方针同埋构思一下，佢即系佢呢嚟緊呢幾年咧，佢有啲乜嘢理念，有啲咩計劃咁話嘅？ 嗯，成日都講㗎啦，最緊要咧，我哋身處喺香港啊，香港人啊嘛，梗係留意一下咧、到底行政長官咧有啲咩政策？咁啊，好多政策聽完之後，你發覺咧啊，同自己都好有關，你自己仲係受惠嘅一群，咁啊最好啦。 嗯，咁大家要多多留意下今晚嘅节目。 系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唔知今日我系边一方面嘅病毒啊，定系身体状况咧？ 咁今集咧同大家讲嗰个病菌啊，嗰、那个叫做肺炎链球菌。 我成日听喎。 系啦，咁但系听我都有成日听，但系我呢个唔系好知系咩嚟。 系咯。 咁今晚咧就请嚟一个几位专家，即系嗰啲专科医生啊，同大家讲下嘅。咁原来咧。去到目前為止啊，肺炎咧即係香港第二號嘅致命疾病嚟嘅，咁啊僅次於呢個 cancer 嘅啫。咁啊肺炎咧即係對於抵抗力較差嗰啲朋友，即係嗰啲小朋友啊、長者啊，或者嗰啲長期病患者嚟講咧，係好容易會引發嗰啲並發症嘅風險，即係會危害生命安全嘅。咁啊啱啱我哋過去嗰個星期六咧，就係呢個世界肺炎日咧。 哦， 所以今集啊特別請嚟咧香港肺炎及傳染病醫學會嘅副會長。林伟信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咧，有关呢个肺炎链球菌嘅症状、检查方法，最紧要系点样治疗同埋预防嘅方案嘅。咁、关心嘅朋友今晚要留意一下。 梗系要啦，通常都系咁噶啦，叫你讲啊肺炎链球菌，你讲啊讲咗好耐啦，真系叫你噏翻入边系咩嚟噶病征啊？其实我谂大部分人都噏唔出嘅。 系啊， 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医生，预你八点钟嘅时间。喂，另外11:30又有节目啦。 系啊，有明星睇啊，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叫做《巨星陨落》。菲立西摩何夫曼咁啊，系啦，菲立西摩何夫曼咧，系即系识佢朋友咧，即系睇过佢好好戏啦。咁啊，佢系凭住呢个《冷血自传》啊，2006年咧攞咗呢个奥斯卡金像奖嘅影帝， 厉害厉害。 佢仲系同年佢仲系金球奖嗰个最佳男主角添。咁但系佢喺2014年咧，阿何夫曼咧就因为滥用药物致死，咁喺屋企倒闭，咁啊全世界都觉得好震惊嘅。咁呢位奥斯卡嘅影帝呢，佢无论做小人物啦，定係著名经典嘅名人都入型入格嘅。咁呢一位一代嘅演艺奇才陨落啦，即係巨星陨落。究竟佢昔日嗰啲同业，即係同佢合作过嗰啲导演啊、演员啊，有啲乜嘢评价呢？有啲咩感受呢？咁今晚11:30一齐睇听一听啊。 哎，要啊，即係听返其他人对佢嗰个感觉啊。咁等我哋呢就即係亲耳听一听啦。好，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阿乐阿达阿 利快伸手臂，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 的新年。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就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一个一个跟我 哒哒哒哒，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星期三嘅时候咧，仲有一个节目啊，同享同升 咩啊？ 同享同升，港台电视三十一嘅， 系啦，几多点先？ 佢5:50啊，等我即刻揾先。因为点解咧？我想讲呢个咧，就系喺即系制作嘅时候，即系我都有份啦。咁同好多小朋友相处咧，我发现咧，同好多小朋友相处嘅技巧咧。

获得188票支持，击败获得31票被视为强硬保守派的比格斯。在中期选举中，共和党成绩没有预期般理想，未能夺取参议院控制权，在众议院可望以微弱多数优势从民主党手中取得控制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四大致多云，初时有两阵微雨，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63点，跌79点，成交金额1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5点，跌2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291蚊，升3蚊；雅居乐集团2.88跌3.8，阿里巴巴78.45跌4.5，盈富基金18.38跌7仙，美团165.1跌3，中国平安44.2升5仙，友邦保险74.8跌1蚊。京东集团210.8跌6.6，港交所309蚊跌2毫，赛生药业系7.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39.79，瑞士法郎0.945，加元1.33，人民币7.064，英镑对美元1.184，欧元对美元是1.034，澳元對美元0.674，新西蘭元對美元0.615。日經平均指數報27806点，跌184点。港金報16590蚊，是跌咗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75美元，賣出1775.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龙尾有待消散，排在吐露港公路近住科学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惠利道，东隧过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就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比较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青龍頭一段比較擠塞的，另外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香港仔工業學校方向深水灣，同埋東涌裕東路迴旋處九龍方向。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周恩来是70年代中美破冰的关键人物，对中国当时的外交关系，他劳心又劳力。 尼克逊要嚟访华，内政外交千头万绪。 我知道国家冇咗你唔得， 但系恩爱，身体先至系最紧要噶。 国剧周末影院《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再见童年。你有压力，我有压力，未解决，未解决。呢几句说话由2006年开始听到而家，十几年过去咗，大家嘅压力有冇解决到呢？你可能会话啦，压力嘅嘢唔会随住时间而流逝，只会越积越多，点会解决到？唔单止阿叔阿伯有压力，细路一样有。早排喺社交媒体见到一个天津市8岁嘅小妹妹。怀疑佢爸爸因为读书嘅问题俾得太多压力，终于忍唔住要爆啦！影片睇到佢声泪俱下同爸爸讲：我究竟有边度做得唔好？你随便讲，我可以改，但系我唔可以净系将全部时间放喺学习上边，我都要休息噶，你明唔明啊？爸爸见佢咁激动，即刻话啦。冇啊冇啊，你可以玩一阵，不过唔好玩咁耐。点知小妹妹情绪再次崩溃，喊住讲：我温书温到9点，跟住就要瞓觉，我仲可以玩到好夜咩？爸爸再讲：你最近嘅表现好好。小妹妹再话：其实我每日表现都好好。爸爸话：咁你要坚持落去先系真正嘅好。小妹妹嘅情绪已经去到临界点，继续话啦：机械人都要唞气啊！我生8只手都应付唔嚟，仲有你俾我嘅压力，有本事你可以试一试啊！最后仲讲咗一句：希望你珍惜我哋小朋友嘅儿童时光啊！影片到此结束。听完小妹妹的内心说话，你有些什么看法呢？有些评语说，这样跟大人讲嘢没礼貌，其实父母都是为了你的前途，甚至说小妹妹牙尖嘴利，大个一定很难教。当然亦有人站在小朋友那边，因为父母要明白物极必反的道理，如果小朋友已经做好功课，没浪费时间，应该给他们一些自己的空间。你又会企喺边一面呢？我反而在意系小妹妹话，希望你珍惜我哋小朋友嘅儿童时光啊！童年时光系最重要，会影响一个人嘅成长。经常都话，唔同嘅父母会有唔同嘅教细路方法。有啲父母认为细个应该俾佢哋开开心心、自由地玩。亦有啲觉得唔应该输在起跑线上，出世就要力争上游，如果唔系大个点够人争啊？成日听啲家长讲教小朋友好辛苦，但系转头已经话小朋友真系大得好快，所以家长们真系要好好珍惜你哋小朋友嘅童年。呢位小妹妹讲得出叫你珍惜佢嘅童年时光，其实佢已经大个咗。是一个成年人，因为只有离开了儿童世界的成年人才讲得出希望你要珍惜童年、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蝶翩翩寒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 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篇，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天天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是我变了今天的我，没有了童真的心，又突然发觉美梦未有多。想当初仿佛好似昨日，往事我一一心中都记清楚，只可惜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莫笑我又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肯高歌，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稚气种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同大家一齐睇睇啲咩咧？就朝头早大家都会食早餐， 嗯， 食早餐嗰个卡路里嘅控制咧，都相当之需要精准。 系啊，朝早可以食多啲噶嘛， 朝早可以食多啲， 去消耗啊。 人咧好多时就会咁谂噶啦，朝头早咧食多咗，跟住咧又可能啊晏昼消耗咗噶啦，又再食，如此类推，跟住夜晚都辛苦啦，辛苦咗一日啦，唉，都系要对自己好啲啊。跟住就中咗招啦，通常都系咁样咧，就吸收过多嘅卡路里，因为我自己都好容易会犯呢啲嘅错误啊，因为有阵时夜晚咧，因为同啲屋企人一齐，咁你又唔想话，哎呢又唔食，嗰又唔食咁样，即系试过有段时间一六八啊嘛，一六八嘅时候系啊，系真系 keep 得好好，咁但系你去到夜晚嘅时候又 肚饿， 系唔系？肚饿都算啊，肚饿你都我饮杯茶算。咁但系咧，你去到夜晚嘅时候，阿仔就问：，哦，爸爸你又唔食啊？咁样个心咧，好似唔舒服。 咁佢有冇闹你啊？又唔食啊？唔食唔好食。即系你闹个仔嗰招咧， 系啦， 到佢闹翻。 最烦就一样嘢咧，系咩？即系遇到最大嘅问题就系我唔食，但系我要叫佢食。因为小朋友有阵时食嘢比较慢，咁你就你快啲食啦，你快啲食啦咁样。 咁佢有時煮啲嘢咧，即係屋企人煮啲嘢又香喎，咁、我又冇又我又冇食啦，我又要叫佢食啦，佢又食得埋，即係嗰個矛盾嘅情況又好大咁樣。好啦，咁今日咧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呢個咩咧，就係、早餐。 嗯， 啊早餐咧其實都有好多各式各樣嘅早餐嘅，咁、特別大家都可能對於譬如茶餐廳嘅早餐都鍾情啦。咁、茶餐廳入邊唔知道大家最中意嗌啲咩早餐呢？ 哦， 你餐乜嘢先？ 唔係中式定西式先，或者誒港式啊？ 港式，港式。港式， 如果你话唔好计卡路里啊，最中意食唔计健康，叽里呱啦咧，一定系沙爹牛面。 沙爹牛啊，我沙爹牛反而我比较少食。 系啊系，即系可能真系唔健康，小白要 keep 下个身材。 所以我咪 话 keep 住系啊， 唔计乜嘢都唔计，沙爹牛面 系 加块鸡扒， 哇， 跟住一定有鸡扒，一定有早餐，一定有煎蛋啦。咁呢个就 哇都好丰富。 对于我嚟讲就系绝配啦， 好想赢你添。 嗯。即如果是 邪惡過你， 如果是港式的， 仲有得邪惡啲，菠蘿包、 糯米雞、 糯米雞、 糯米雞一定係最邪惡。 呢個就變咗係飲茶式啦嘛。 但係依家好多茶餐廳咧都有中，即係佢除咗 A、B、C 餐之外咧，佢有一款係中式嘅，即係糯米雞加個白粥俾你啊。咁個白粥就 random 嘅，或者糯米雞加個炒面啊。即係我近排屋企樓下啲茶餐廳有幾間都轉咗呢個模式喎。 係 係啊，即係可能唔知啊，大家有陣時唔係日日都想食住呢啲即食面啊成噶嘛，即係所以就轉下套路咧，就真係食下呢個糯米雞。 你話講啊，即係諗啊，梗係咁諗啦。最想啊，梗係食呢一個啦。但係又要即係哇，好似有啲過分。 係啊， 朝早就一個哇沙爹牛面， 係啊， 跟住仲要份雞扒，仲要多士，跟住再煎蛋得了嘅。 係啊，糯米雞個卡路里其實都係 勁啊， 都真係犀利嘅。 係啦， 即係387， 係咪同佢嗰個不相伯仲啊？我想問， 沙爹牛啊？ 系啊，沙爹牛噶啦， 沙爹牛610喎。 系啊， 你嗰个劲啲喎，咁样 沙爹牛仲要佢系因为佢系即食面啊嘛。 系啊， 哇， 仲未计咩？ 你不如转翻食糯米鸡算啦， 仲未计块鸡扒。 糯米鸡都仲健康过你嗰个沙爹牛。 真系啊！ 你赢嗱、你嗰个感觉上大份啲，但你 同埋咧糯米咧，糯米鸡咧，你入边嗰啲馅咧好似肥胖啲，又多芡啊汁啊，跟住糯米鸡啲糯米你又觉得好 heavy 啊咁样噶嘛？ 系啊， 好多人唔系好敢叫噶，而家即系可能一两个礼拜先至食一次咁样咯。 吓咁啊！我自己就通常咧都系食腿蛋通嘅， 通粉咯， 系啦。咁呢个反而唔系因为纯粹健唔健康，系因为我细个咧。當我認識茶餐廳同呢啲文化嘅時候咧，我開頭我都係食腿蛋通嘅，咁所以腿蛋通對我嚟講咧，有真係小朋友食到而家我都慣咗食嘅， 有啲情意結啦， 冇錯啦，情意結嚟嘅。咁如果你話淨係火腿通粉嘅話咧，其實個卡路里都低嘅，即係240，咁所以其實相對嚟講咧，你糯米雞咧 齋通240啊， 齋通240，咁我如果再加隻煎蛋嘅話咧，應該係加多120至140左右嘅，咁你就。計到啦，其實都係挨近400咁樣咯。咁本身都係卡路里高嘅，不過如果你比起沙爹牛嘅話，咁都仲差200多。 係啦，除咗個面本身之外，你嗰個沙爹牛嗰個醬汁都攞你命。 沙爹牛你可唔可以走醬？唔得噶嘛， 因為佢撈咗落個湯度。係 啊，佢撈咗落湯嗰度嘛。咁如果你話仲有啲健康啲嘅。譬如雪菜肉絲啊，呢啲其實個卡路里都係大概300， 相對好啲， 相對會好啲嘅。係 啊， 因為雪菜肉絲通常你大家食嘅時候咧，會跟米粉， 係啊，米粉又平啲咧， 米粉同埋 係 啦 係 啦， 又 少啲啦。如果你話雪菜肉絲跟粗面，比較上少人敢食啦。 麻麻地嘅雪菜肉絲， 依家咧好興食刀削面， 係啊係啊， 即係你話茶餐廳有陣時俾你轉，除咗舊時就意粉啦、通粉啦、即食面啦、乜丁乜丁嗰啲啦，咁依家又多咗一款。刀削面可以俾你揀下咯， 系 啊， 刀削面因为佢而家都多咗啲系即食嘅， 系流行啲啦， 唔使真系下下有个师傅喺上面批俾你啊嘛，而家方便好多啦。好啦，咁如果你话选择鸡蛋嘅，咁你可以譬如太阳蛋啊、炒蛋啊，甚至乎暗裂噶嘛，咁有几款嘅。咁其实最健康嘅咧，原来即系你又想煎嘅，都系用翻太阳蛋会好啲，因为当你一去到炒蛋啊，你需要嗰个油系啊，油分又多咗啦，暗裂咧你入边又。又想多啲餡嘅， 嗰啲餡又係有油噶嘛， 係啊， 有油同埋你即係火腿咧，其實鈉含量都好高。 我有段時間咧，其實好中意自己喺屋企整鵪鶉㗎，因為我落啲料咧夠香，譬如落嗰啲漢堡扒，你將佢切粒，跟住就。 就放埋入 啊，洋葱 啦，系啦，番茄啊，你譬如有洋葱有番茄，你望起上嚟好似好健康， 嗯、 但我又落汉堡扒，跟住又落火腿，跟住仲要将啲有阵时将啲香肠咧就再切得更加细粒，摆埋入去，系咸啊，即系又高辣。 系啊，同埋咧 又多糖， 啲 鹌鹑 咧好中意落芝士入去煮嘅，好多人都， 系啊， 所以嗱，你加咗芝士呢个邪恶嘅逐心元素， 嗯、 所以你唔会低卡嘅， 一定唔会低卡噶啦。咁啊，朝头早，譬如如果你话拣五香肉丁嘅，五香肉丁咧，其实佢个卡路里比沙爹牛更加厉害。 系、 五香肉丁我自己。我想我一年我先食一次、 嗯、 五香肉丁我就会加呢个米粉。 咁又唔好一年食一次。 我系一年食一次嘅，其实我都几中意食。 我记得咧嗰阵时啲拍戏嗰啲大只佬粗咧，即系粗即系当张家辉咁样，咪飞晒水嘅。为咗拍部戏啊，或者嗰阵时计葱啊咁样，佢哋咧通常咧食咧食翻第一餐咧、 嗯、 都系五香肉丁丁 有咁 五香肉丁 肥啲咁样， 因为五香肉丁丁应该真系。成個早餐 list 入面最邪惡， 最邪惡。 我試過最叫做最，好似如果係早餐濃味嘢，我試過係回鍋肉公仔呢、這個即食面，回鍋肉即食面加肉丁， 哇！ 即你回鍋肉已經係勁噶啦嘛，你再加埋個五香肉丁，就真係好香嘅， 係 真係好香嘅， 鹹得滯咁樣，鹹得滯 又唔會喎， 係咩？ 又唔會喎，因為個回鍋肉。個味冇五香肉丁咁搶嘅喎， 係咪啊？哦，係 啊， 咁可以食下夠筍啦，筍回鍋肉食筍 啊嘛， 係啦，咁啊，同埋個飲品都可以大家揾翻啲低卡路里㗎啦。譬如如果你熱檸茶、熱檸水，你唔落糖嘅話咧、其實基本上係零卡路里。 但你通常都會飲嗰個最唔健康、最冇益嗰杯熱奶茶㗎嘛。 啊，係。所以大家嚇食早餐嘅時候都邪惡嘅都著量啦嚇。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我前两日咧试咗个新嘅玩意、 啊。 我平时有跑山啦、 啊 我前几日咧就试咗攀石、攀岩。 嗯， 系啦，咁啊真系吊绳，跟住就 即有晒教练 click click 咁样。 系啊，系啊，有晒教练噶。 游绳啊， 游绳 即系戴头盔噶啦，要 戴头盔啦，绑晒绳啦。咁、我喺边度玩咧？喺呢个笔架山。 嗯， 咁笔架山其实嗰个位置就啱啱喺我哋下低九龙塘好大个商场，就望上去狮子，因为其实狮子山就黐住笔架山嘅。咁、我就唔喺狮子山嗰度玩，因为狮子山嗰边咧就。要啲即系专家啦、高手先至玩到嘅。咁、我嗰个咧就俾初学者嘅。咁我个朋友咧就话：，喂，你试下啦，咁样你唔好喺个山嗰度净系咁跑下行啊咁样啦。其实有其他玩法嘅。咁、于是乎咧就去咗一个咧喺笔架山，佢都有几多朋友。我见到外籍人士喺度玩添啊。咁佢话同一个崖，因为嗰啲崖嚟嘅，同一个崖咧，其实另外嗰边咧就啲外籍人士玩。咁佢同我解释话：，喂，外籍人士玩嗰个咧，佢点样高阶法咧？即系点样高难度法咧，佢就话其实有啲咧，佢系要行一步，佢就已经要扣住，同埋佢嗰个捉手点咧好少啊，因为同我哋平时如果玩室内嗰啲系咪攀石啊？攀石其实佢有一嚿二嚿就固定咗嘅，咁嗰个位咧，其实捉手嘅时候揿上去咧，你好好用力嘅，因为佢嘅设计可以俾你手指好舒服咁放喺嗰度。人哋可以拉個人上去咁樣，咁啊會舒服好多。咁、如果你話去到即係大自然環境嗰度再玩呢啲叫做攀崖攀石嘅話咧，其實佢嗰個捉手點咧，你係每一次你都要自己揾。同埋咧，我有試過都幾多咧，佢係啲手啱啱喺個石罅，係真係我隻手指只係攝到入去。你發覺用唔到力嘅，你根本上咧。是要用手腕的力去到升自己个人上去。 我想起汤告老师 是单手听电话是吧 未必是 impossible, 未单手 听 电话。单手听电话是啊。 只不过又不是这样做着件背心这样拍。 我有啊。 有没有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 我有啊我有拍到照片的但当然没有他那么有 影、上面有没有个眼镜放在这里叫你听一些蜜蝉那些这样啊 没有啊。要找人放了个蜜蝉在那里先搞得掂。但是我自己发觉呢一路玩的时候呢、 不要用多啲腳，我想講，即係因為頭先小白講啲手咧，唔係好立得住嚿石咧。嗰啲專業教練成日叫你用腳撐個人咧，其實隻腳咧用得叻咧，你攀石都攀得叻。 佢有個concept 嘅，佢就係話咧，因為人當我哋兩隻手兩隻腳啦，有四點啦，咁三點咧係唔喐嘅，就好似成為咗一個角咁樣。三點係唔喐嘅，一點先喐，係啦。咁我一路爬上去嘅時候，就一路記住呢一點，跟住記住呢個重要嘅要點。 我上咗去都係啊。 系嘛？ 晏昼一点先喐， 系啊，咁但系成个过程咧，其实好多嘢学到嘅，即系佢话喺个教练都话睇到每一个叫做佢哋啲学员咧个性格啊，可以喺攀石嗰度咧都揾到好多嘅端倪嘅。咁所以即系嗱，我下次再分享，今日唔够时间，下次再讲下咧呢个攀崖啊，上次有啲咩得意嘅体会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